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法国南部图卢兹一名枪手在银行挟持人质的事件，历时接近7个钟头之后结束。枪手受伤被捕，4名的人质全部安全。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上午，一名自称是阿盖达组织成员的持枪男子在银行挟持4人。他最初要求赎金，其后要求同在3月图卢兹连环枪击案入面击毙疑凶的特种部队对话。警方同枪手谈判期间，他先后释放2名的女人质。警方其后采取突击行动，枪手左手和左大脚受伤，当场被捕。检察官认为被捕的枪手同阿盖达组织无关，怀疑他的精神是有问题。图卢兹3月发生连环枪击案，造成7人死亡，疑凶梅拉克最终被特种部队击捕。在英格兰对乌克兰的欧国杯分组赛入面，乌克兰的一次射门过了8界，但是未判入球有效。欧洲足协球证主管戈连娜在事后的记者会承认，底线球证犯错，入球应该有效。至于犯错的球证，戈连娜就说他将不会再在欧国杯余下的赛事之中执法。不过他就多次强调，欧国杯比赛至今的执法工作理想，判罚中90%都是正确。事件再次引发应否引入科技协助，国际足协会长伯利达就大票支持，但是欧洲足协会长帕天尼就唱反调。帕天尼说底线球证刺激射门，因为后卫不敢在禁区犯规，有助前锋取得入球。他又盛赞底线球证，指今届的赛事不完美，但是就感到满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仍然没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8%。这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DBC 新闻早上7:00至晚上12:00，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Annie 音乐剧35年来感动5000万观众，英国影视红星 Sue Pollard、David McAllister 联同国际班底来港演出，首首经典名曲。Annie 现于香港演艺学院公演，万勿错过，即打312-88-288或者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啦。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约依送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㗎啦。仲有啊，新客户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飲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 123 门市登记啦。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个人意见。 梁振英虚晃一招，泛民依边立即阵脚大乱，公开招聘月薪22万的副局长，月薪10万的政治助理，学历不拘，经验不拘，只要理念相同就可以申请。稍有社会经验的人见到咁嘅要求、咁嘅薪金，就可以立即判断呢个系求职骗局啦，摆明骗局，愿者上吊。政治问责制由董建华发起，回归头几年特区政府诸事不顺，董建华归咎陈方安生为首的公务员团队官僚职责，抗拒改变，这个亦是北京眼中阻碍回归的3座大山之首。中国人当家作主，就要打破这种集体负责变相没人负责的英国官僚体制，引入问责制，直接向特首负责，变相架空当时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董建华在商界找来一大班有心人，孤身入局准备大展拳脚，梁锦松、马时亨、廖秀东、李国章就在这个时候加入政府。当时这班人真是想做事，不是找着数的，结果惨烈，董落增上。曾荫权一生从事公务员，又怎会认为香港的公务员系统有问题呢？但是问责制就已经开始了， 300多万年薪亦实在是笋工，对于使用公帑，布泰一向的态度是吃得不好晒，所以就起用大批公务员做问责局长，从变本加厉扩大问责团队，增加大批高薪的副局长、政治助理。这个时候政治问责的意义已经同老董的原意风马牛不相及了。原本是打散公务员集体问责，即是冇人负责的职责，到布泰已经是着数齐齐稳，不食白不食的心态。但无论点都是特首主动招揽，找你一起打江山，端不会搞什么公开招聘的。梁振英将问责制又一大变，变成引蛇出洞的余利，泛民就丑态百出了。乜嘢政治理念，今时今日乜都唔及得月薪22万啦。 DBC 短信， 宝典发射站。 数码声音广播嘅七个主要山头发射站已经完成，电台下一步嘅工作重点系增加宝典发射站，以减低地势同建筑物遮挡嘅影响。电台正筹建四个新的宝典发射站，以完善发射网络。 四个新的宝典发射站包括慈云山宝典发射站，完成之后可以改善港岛北及九龙半岛的接收。 另外，在石澳郊野公园布甸乍山的宝典发射站就可以改善柴湾、鲤鱼门、石澳和将军澳地区的接收。 而位于上水彩园村的宝典发射站在完工之后就可以改善上水及粉岭的接收范围。 第四个宝典发射站位于林村郊野公园，完成之后可以改善元朗和天水围的接收。 等四个新的宝典发射站完工之后，覆盖范围可以达到全港的79%的地区。 我看到个招聘广告，人工高，要求低，但要先给一笔训练费。 小心是求职陷阱啊，骗徒呃求职者的手法层出不穷，例如做推销员要先俾钱买货，又要招揽新人赚佣金，租模得意就要先俾试镜费同埋买美容疗程，仲可能系色情陷阱。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啦。 我唔觉得司长头衔至散，唔希望议员用一种阴谋论话削权。 有信心不一定会赢，但没信心一定会输，相信自己胜任才要申请的。 他的权仲犀利的武则天，那怎么忍啊？ 要给政府很清晰我们族群的团结力量。 我不想因为我的关系影响股招会公信力，我觉得应该挺迟。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礼拜四啊，有一个礼拜几容易过啊？礼拜一跟住就礼拜二，礼拜二跟住礼拜三，礼拜三就跟住礼拜四。 大伯，你讲呢啲嘢， 今日睇啲废话， 我冇得学讲废话。 应该礼拜三到礼拜五。 而家要学讲废话， 真系。 梁振英做咗特首之后，我哋要学讲嘢艺术噶，即系讲起大轮嘢之后咧，人哋又觉得你第一你讲啲嘢啱，你咁胆话我觉得唔啱啊？礼拜四跟住礼拜五啦，礼拜五跟住放假啦，礼拜六礼拜 happy 两日啦，林毓华就 咁啊，七点半之后跟住都有八点。 咁样讲咩？你唔话得我错 啊！ 最大镬就呢样嘢，你唔话得我错 啊！ 你又 但系可以话你无聊啊，可以吓、啊，你浪费咗啲宝贵嘅时间。 咁啊唔系嘅，呢、這个世界有样嘢 咁样明知故犯浅， 一日 上面错啦， 日日都系咁讲噶啦。 讲、 得多啲人就觉得唔系啊！嗱，啲世界咁， 即系方言讲得多就变咗事实啦。 唔系，我有个老友记好叻嘅。嗱、呢个老友记你都识噶啦，阿白头佬啊，唔系任志刚啊。佢啊，每逢你见到佢咧，或者佢打电话俾你咧，不论昼夜，一开口早晨，咁你又初初觉得有无聊，大佬第一我你打电话俾我，同我讲早晨做咩？啊，我哋啲老实讲，老友记讲嘢两句啫嘛，使乜讲早晨啫？吓、通常系好早早山保人，你先讲早晨噶嘛。好啦，都唔紧要啦，咁你朝头早叫早晨 ，OK， 咁啊当你有礼貌啦。跟住晏昼打俾你又早晨，夜晚打话俾你又早晨，总之见亲佢咧，不论昼夜都系早晨。咁讲得多咧，我就觉得烦啦。 咁你又会跟佢讲啦，系嘛？ 唔系，我觉得烦啊，我摒佢啊。 喂，大佬啊，你系咪黐线嘅？几多点啊？哥，你成日讲早晨，你冇第二句嘢讲嘅咩？ 啊， 咁收尾咧，佢终于话佢做个实验，佢话咧佢不停系咁样同啲朋友过去咁多年咧、 啊， 都系不停系咁不分昼夜讲早晨咧，讲讲下佢啲老友咧。潜移默化咧， 习惯咗， 又习惯咗嗰班早晨，咁所以你 系呢、這个又系巴夫洛的狗， 你唔系啊，就系、是、佢就系呢个理论，佢觉得唔你唔觉噶，你慢慢你就会受佢影响噶嘛，所以你话嗱，而家啲官咧讲嘢咧，尤其是新官啊，将会、嗯、啊将会啊做咗我哋香港特区领导嘅人咧，佢哋讲啲嘢咧就系咁噶啦，我哋要学噶，林毓华 嗱，好冇理由教坏，因为习非成事 呢个习非成事啦，就系娇仔讲得啱啦。嗱，正话老总咧，阿李锦鸿有个好好嘅分析嘅，即系呢个分析同我嘅分析一样嘅。嗱，今日明报大做。大做特做， 嗯， 啊呢、這个梁振英后任行政长官，佢嘅屋企有串件，嗱、 啊，咁奇怪啲，咪而家先做啲咁奇怪啊？ 个分析好啊，点解咧？而家就真系我哋要质疑明报作为一份佢自己话自己有公信力嘅报纸，其实公信力已经破产嘅啦、 嗯， 因为喺选举期间咧，系人都知咧，佢学咗 Murdoch 啊。 啊， 梅铎、 啊、 想左右大局，系啊，直情就变咗梁振英嘅选举宣传部。 嗯， 嗱、 嗯， 佢、啊、就揭发啊，第一个所谓咩调查报告，咩深入调查报告嗰啲、嗯，我就永远都唔信。我哋做呢行咁多年咧，未见过啲咁嘅深入调查报告咁深入嘅。点解咁深入咧？深入嚟个窿嗰度啊嘛。问题就系话，喂。 咪捐好捐啦，啱嘅。 唔系，我一再分析呢样嘢啊！嗱，讲咗先啦。咁啊，督爆咗啊，唐英年啊，唐英年本来阴点噶，佢就因为第一就嗰位所谓嘅感情缺失， 嗯、 即系婚外情啦，同埋嗰个窿啊，越掘越深啊，就连嗰、那个啊特首嘅宝座都要拱手让俾阿梁振英嘅， 穿咗啦。 嗱、嗯，咁跟住咧，明报咧之衰嘅，其实明报咧佢个公信力，因为呢个选举咧啊，成为一种工具之后咧，个选举工具之后咧，佢个公信力系大跌嘅、 嗯， 甚至乎有人话跌止添啊。 哦，应该系跌止嘅，应该。啊， 咁样佢哋一定 好多啲文化人都唔睇明， 佢一定要做翻啲嘢噶嘛。咁做翻啲嘢就最简单啦，解铃还是系铃人。咁啊，喐啊梁振英咯。嗱、 嗯， 咁啊好简单嘅。咁啊今日咧啊就全版头版啊就话梁振英有串件。咁梁振英又处理得好好嘅，所谓处理得好，即刻拆、啊。嗱、嗯，唐英年嘅嗱、啊，你睇到呢样嘢嘅处理嗱、啊，林郑月娥好打得嘅吹水鹅又唔出嚟嗱。啊唐英年想拆佢间屋噶， 嗯， 你知唔知屋宇署除咗派40个人去调去调查40个人，定派40个人去调查啦、嗯，又揾到 I 记出嚟， 系 啊，即系东厂啦而家，啊咁啊，唐英年咧呢个节目度讲话，佢认为呢个系政治迫害啦，秋后算账啦，喂，查串件使唔使出 I 记啊？ 嗯、 屋宇署负责嘅啫，好似、 嗯， 跟住咧佢想拆啊，你知唔知啊？吹水鹅啊？ 嗯 同佢讲咩啊？ 点啊？ 唔准 一眼钉都唔准掹， 即系毁尸。唔系，因为点解你同一件事，你其实可以理解为系毁尸灭迹噶嘛？ 嗱，咁但系咧，梁振英今日咧就即刻揾人搭棚就拆咗佢啦。 系 嗱，咁个问题就话嗱，你吹水鹅咁样嘅处理系咪公道咧？第二样嘢，你梁振英你认咗佢，话、嗯、我系有串件，可唔可以慢慢拆咧？ 嗯 啊，揾需唔需要咁样即刻拆咗佢咧？嗯嗱，第另外一样嘢最重要就系传媒就正话老总讲得好啊，咁边个监察传媒咧？ 嗯， 啊，喂，你明报要回应公众嘅，我哋希望你听下回应公众一样嘢、嗯，你几时知道梁振英有串件嘅？系咪喺选举前你已经知道而将呢样嘢摆埋一边嘅？嗱，呢个最重要啦。 嗯 呢、這个就反而 仲有仲重要，会唔会摆埋一边又换取咗啲咩利益咧？呢、這个仲重要呢、這个。 唔系利益我都唔讲啦，我当佢系。 咪有潜在呢、這个咁嘅诱因。 咪一直系存在，佢想做献报啊嘛。 系咯、 啊。唔系佢嘅利益就系想做献报。 俾消息你咧。 唔系佢就希望喺未来五年甚至乎十年 啊梁振英话佢会继续选噶嘛。 先俾佢先。 就变咗献报啊嘛，等于佢希望做到咩地位咧？就做到当年喺港英 野下不读野系嘛？管治啊，管治嗰个字系两点水嗰个，点解点读？ 治下， 点解读治下噶嘛？ 咁咪野啫嘛？ 唔系冇野嘛？哦，啲野生噶嘛啲嘢，有啲嘢唔系 治下或者吓下啦，吓下嘅，即系当时南华早报咯。 当时嘅南华早报同埋后期嘅信报， 系信报 啊。咁呢两份咧就系当年咧啊，港英年代啊嘅。权威嘅， 明报做过，以前 民间宪报 之前明报做过嘅， 明报做就唔系咁正式嘅。 你知啊，林恒之啊，林三木有个理论讲过呢样嘢嘅，即系以前政府点解要用呢一招咧？就是所谓电套理论啦，因为传媒之间要互相竞争嘛，咁嗰啲传媒就只隔篱狗嚟啊嘛。咁呢个港英咧就系即系用个电套就去吸引佢哋，咁啊互相追逐咯。咁你边一个俾即系所谓优势，即系优惠佢啊 ，favorism 佢啊？咁嗰份报纸咪跑出嚟咯，成为即系所有啲所谓意见领袖都一定要睇噶嘛，明报想做呢样嘢啫嘛，所以有利益输送嘅有。 嗱，咁咁问题就唔系，咁我哋要确定一样嘢。嗱，明报今日系冇交代你几时，你几时几年几月几日，你系开始怀疑阿梁振英嘅屋企有串剑。咁如果你好早已经知道。你又不惜公本咁样去对待啊唐英年嘅，咁你有冇用同一个手法去处理梁振英嘅串剑呢？嗱，当然，嗱梁振英嘅串剑咧，反而系当然第一就冇咁严重啦。嗱，呢个都要讲，唐英年唔系，问题就梁振英嘅串剑咧系好容易睇到嘅。一喺屋嘅出边，唐英年嘅串剑就喺个窿出嚟，你唔入到去咧。或者甚至乎人哋唔抽咗个，你唔去搵直升机啊，搵嘢去影嗰、那个 泳池 有泳池 下边个 天窗咧、 啊，你唔系咁计个大班嗱，根据 唔系 嗰次话 冇可能发现啊，我讲话调查嘅、啊，即系讲系当你我派你去做卧底啊，即系嗰样嘢容易睇到啊， 我知， 反而呢样嘢难啊， 咪揸直升机已经睇 到，咁点解会舍难取易咧？嗱、啊，个问题就咁啊，唔系点解会咁易嘅嘢唔去爆发出嚟先咧？嗱，仲有一样嘢大家知道噶啦。嗱嗰日啊，刘梦红喺本台节目，佢都话佢同阿梁振英食咗四粒中饭。嗱、 嗯， 梁振英喺选举嗰阵时咧，大家知啊，个个礼拜啊，个个礼拜啊，成年啊，都招呼啲意见领袖、传媒高层、记者去屋企食饭。 其实答咗你明报，原来嗰个报道讲啦，明报半年前，因为旧年阿梁振英去年五月咧就公开宣称。諮詢個專業人士之後咧，就發現佢嘅山頂大宅就並無違規建築。咁明報半年前，咁即係半年前，而家六月減咗半年，即係選舉之前喎。佢、已經開始調查大宅是否一如梁振英所言，並無僭建物，且特別針對通過通道嘅玻璃簾縫以及平台一個水池。咁佢係當時， 即係佢當時係幾時啊？ 半年前啊嘛。 哇！ 半 年前 啱啱選舉前咯。 嗱咁啊，即係證明明報咧，如果咁講啦。明报系有心隐瞒呢样嘢，就收埋佢，啊，一系就随时攞出嚟用， 嗯、 啊，两种时机攞出嚟用，嗱、啊，一系就将来咧话俾阿梁振英听咧，喂，我揸住你啲嘢嘅 ，OK， 一系咧就好似今日咁用啦，为咗保护自己，或者希望咧挽回翻明报有公信力，表示自己唔系偏帮梁振英嘅时候攞出嚟用咯。嗯嗱，咁你变咗明报嗰个公信力就质疑啦。讲翻食饭先，嗱，嗰一年啊，差唔多你系记者，你有啲身份系走政治必嘅， 嗯， 啊，你有个电台节目嘅，或者有个专栏嘅，啊，或者你老总，或者你执， 大伯，你呢个讲法系道听途言啊，定系有证据噶？ 啊，有啦，报纸都写出嚟，个个礼拜请食饭噶。 老母，我 梗系你啊，即系你识得嘅。 如果有咧，大件事咯。嗱，我因为同一个大学嘅法律学系嘅一个系唔好开名啦。 唔系，嗰时未宣布参选，我知你想讲乜啦。佢未宣布参选，即系等于而家梁粉忠喺中环地铁站。有个好大嘅地铁广告系明州嘅，明州就摆呢个梁粉忠做封面嗰期咧，就我嚟做广告。咁、你都可以咁讲噶。咁而家亦都 由佢话咩备选咩咩候参 选 候选大佬， 谢伟俊喺我以前嘅斗口啊，九龙东啊， 系、 已经开始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啊，好多嘢做紧噶。喂，呢啲唔好 咁要计数咯。 我哋唔好讲呢啲嘢啦，我而家讲翻食饭先啦。你俾我入正题得唔得啊？啊监听，监听。 嗱，我就想讲一个人咧。嗱，呢个人就叫冯成章。 啊， 冯成章咧就系明报退咗休嘅执行编辑。 嗯， 而家就佢哋嘅顾问。 嗯， 但系大家都知道嘅，佢系梁振英选举团队里边幕后功臣。 嗯， 啊，喂，佢成日去梁振英屋企噶。佢肯定冇去过唐英年屋企啊！唐英年亦都同我讲过，佢话冇人去过去串见嗰地牢噶。我成日话系咪有人督你啊？佢话冇啊，因为我从来未请人去嗰度食饭。我话唔系，我话 Henry， 我去过一次噶，你请我去过你九龙塘屋企食饭噶。诶，佢大伯，你去嗰间系冇串见嗰间，冇地牢嗰间。 嗰间系佢地下皇宫。 我因为点解咧？跟住讲啊，佢斩钉截铁我从来冇请过人去嗰间屋食饭，所以佢话唔系有朋友督佢背脊嘅，即系佢意思系解释俾我听嘅。我问佢你边个督你啊？ 但 系又讲翻呢样嘢啊？ 咁多人 唔系啊？ 诶， 错啦，我就要分析呢样嘢啦。一阵间有冇广告啊？冇唔紧要，冇广告咪好大镬，我哋冇粮出。我系咪都冇啊？你两个冇粮出。点样要分析呢样嘢咧？大家而家都知啊，真相大白啦。唐英年个窿系成七年前掘嘅， 系 好啦，七年前， 嗯， 唐英年做紧咩啊？系咪鹌鹑嚟噶？ 嗯， 唐英年做紧 七年前做紧 局长咯， 好似系 啊，局长先，佢局长时候起嘅啦，咁当七再七年之前啦，即系时序唔好搞啦，我哋啲老人家好难，好容易搞错嘅。啊！第一又冇笔记喺度，乜都冇。 即 系 科技局局长， 即系起码做紧工商局局长啦，即系局长啦。佢屋企起屋有寸剑 ，OK？ 喂，如果人要爆大镬嘅，系咪当时应该爆咗啊？佢唔系鹌鹑嚟噶嘛？你要即师啊，或者阿唐太睇佢笑吟吟咁好人，会唔会得罪咗啲工人又唔知啊？乜都唔知咁呢个世界真系啱唔啱啊？或者有人抵得你咧又？哇！我屋企住埋一间房。你啊咁鬼大间屋，仲要掘个窿，咁啊走去爆你大镬啦！嗱，咁应该七年前爆咗啦，如果人唔抵得佢嘅，系咪咁冇，喎，完全冇乜事。嗱，呢个唔系鹌鹑嚟嘅，咁会唔会当时卖咗俾传媒啊？嗱，大家知传媒运作，如果有人俾料传媒咧，佢惊啊，所谓契细佬嘅。蚀底啊！听日突实出咗去先，因为惊俾人 scoop 咗嘛。 不咁讲， 即系所谓契细佬走得摩啊。 可能 你明唔明啊？ 嚟讲，啲人唔觉得呢样嘢系。 嗱 ，OK， 好啦，咁啊讲下， 即系一个都。 嗱，我讲时机啦，咁啊七年之前啦，咁呢个大官嚟噶嘛，跟住做咗财政司。嗱，如果我收埋呢啲咁嘅料嘅，如果我有份参与呢个串件团队嘅人咧，啊，咩人都得噶。你睇曾权几惨？喂，佢个柱啊！抽水抽到而家仲抽紧啊！喂，你得罪咗人就抽你水， 出完书就仲同督笑啊！ 乜都做埋，大佬啊！喂，嗱，咁好啦，做咗财政司，哇，嗰度有油升官，做唔喐你啊，又冇事。好啦，咁啊，再讲啦，喂，传出嚟啦，你已经系阴点做特首噶咯，都冇人吉你。好啦，跟住去到咩咧？选举啦， 啊， 即系已经系人都知道你做噶啦，跟住咧就搞个。串建门出嚟啦，曾荫权嘅骑楼啊，跟住咧，所有咧出名嘅，连我都累埋啦，我都累埋，无端端都累埋我啦吓、啊。喂，乜嘢人都俾 无端端俾嗰轮兴嘅猎巫啊嘛，所有人都会被。 咁如果你揸住唐英年嘅资料嘅话，嗰、个人会唔会走出嚟啊？仲唔攞出嚟？都唔攞出嚟嗱、即系忍咗七年嘅咯，已经差唔多、所有高官出嚟嗱，等于梁振英一样啦，所有高官。都出嚟话特首吩咐嗱，所有人翻屋企，我做一版啦。 嗯， 你哋个个翻屋企，请个专业人士睇屋企有冇串键。 得阿明咧，其实大伯你想讲即系话个 timing 好紧要。 跟住林郑月娥咧就点讲咧？ 最关键时 间先爆嘛。跟住林郑月娥开会嘅时候点讲啊？当曾荫权俾人话佢有串键嗰块玻璃嘅时候咧，咁佢话喂，你哋屋宇署，我当年有啲串键嗰间屋。啊！因为佢买翻嚟都系同佢老豆买啊， 住 嚟 自居嚟噶，系啊， 咁啊僭建，咁啊话已经拨乱反正噶咯，跟住呢人入过我屋企睇过咯，啊冇嘢，我写一封啊乖仔信俾我话嗱，你啲僭建已经处理咗啦，啊咁、以后咧就啊好好地做人啦，咁上下封信啦，你知唔知林郑月娥当时点讲喺入边？ 嗯， 你哋识唔识法律噶？ 嗯， 建筑署执行职务系唔系入去睇你，佢净系睇嗰样嘢嘅人，佢唔会话俾你听有冇权检噶。你哋唔该，你哋所有高官揾个 A P， 嗯，即系 自己走去，即系自己走去话俾人听你有冇犯罪。 啊， 哇！当时咧个个拗晒头，哇！即系换句话嚟讲咧，你有冇偷嘢咧？你要差馆话俾差人听噶。嗯，唔系差人话你偷嘢， 咦？呢啲系喂，呢啲系港人党咁做 噶。你心知肚明啦，做咗咩事吓？ 跟住嗰个望住啊，吹水鹅咯， 系 咁啊，望住佢。咁你有冇串劫？你有冇揾 A P 啊？你知唔知吹水鹅点讲啊？ 佢香港冇物业啊嘛。 嘿，佢话我够运啊！嗱，你咪听人话够运噶。我咁多年香港冇买过屋噶。喂，而家个个恨买屋啊！佢反而倒翻转头，原来买屋系唔够运嘅，对吹水鹅嚟讲。嗱，咁喺嗰个时候，个个人被揭发。喂，你明报咪讲紧嗰个窿啊？嗰班人啊，即系揸住啊唐英年个窿嗰啲资料嘅人咧，都未曾走出嚟、啊，俾料传媒、啊，或者传媒已经譬如明报、已经有人俾咗料佢，或者我系乜周刊又买料俾我一路收埋咧，几时出咧？咁你哋都系唔出，喂，忍足咁多年。到选举嗰阵时咧，真系埋牙啦，就攞出嚟。喂，我问你啊，呢啲系咪叫调查报告咧？喂，明报都系食咩啊？食豆食唔系食乜食着豆嘅啫，人哋俾你嘅嗱。咁我讲个时间问题啦，讲翻明报。究竟明报有冇同时掌握梁振英有串劫，而净系揭发唐英年，而到今日就攞出嚟咧，保自己招牌？嗱，呢个就最重要。 佢而家解释嘅就系佢半年前追查，咁但系佢可以讲到话，因为到时嘅啲证据仲未确凿，咁啊仲未证实。 而家咪话俾你听，佢话 唔报道住咯。 最近先得到一个系 有 个明显嘅证据嘅，吓、啊。佢话本部、啊、 喂，佢又走去闹人哋，话、啊、人哋系测计师，嗱，我帮阿梁振英 啊， 又话人哋专业人士，你一睇就知系转检啦，你有咩理由话唔系咧？咁、 啊， 喂，你。呢、這个明报嗰个调查串建组咁把炮 啊， 你点解睇唔到嗰个系串建咧？ 嗯， 点解搞到半年先搞到咧？嗱、嗯，明报咧就一定要向公众咧交代嘅，佢作为所谓啊有公信力嘅传媒啊，你明唔明啊？嗱、嗯，我哋打电话俾波仔，嗱波仔有时几好嘅，啊张建波啊，啊佢咧 退休啦咩？ 唔系，佢总编辑喺度啊。執行总編輯呢就叫做刘俊涛、 哦 啊。打俾佢两个，佢两个以前呢我哋搵亲佢呢都即係挨多几次呢佢都会回应嘅。嗱、 嗯 啊、就等佢回应下呢单嘢，你为咗保障返明报嘅公信力，你喺选择呢个题材、你几时系第一次，嗱、我问埋唔紧要，而家我费事话我掘个窿俾你踩落去。你几时系第一次接触到呢个资料，量估计梁振英。 嗯， 估计梁振英系有串检嘅，个时间要交代。第二点查咗咁耐，点解查咗咁耐？第三点解喺今时今日先至攞出嚟、嗯？当日当阿唐英年俾个窿搞到咧，特首都冇得捞啦。嘅、时候点解唔攞埋呢样嘢出嚟咧、以示公正咧，作为一份有公信力嘅报纸。嗱，明报就话呢个系叫做侦查报道。嗱，如果你个记者咁鬼叻嘅，连个窿都掘到嘅，喂，望下唐英梁振英间屋，又望下隔篱，佢嗰个系差唔多一个即系独立屋村嚟嘅，隔篱几间屋有冇咪知咯，啊，好容易嘅啫。 将来咧，我哋嗰个系学校度教呢个新闻学系，就要一定要有多一个系诶环节，就是、教佢哋点样睇。边啲系怀疑有可能嘅僭建？ 唔使睇嘅，周围都有。 基本上系街街都， 我 翻咧街街都有。 如果系有咧， 系啊，嗱，好简单噶。而家举头就叫望明月啦，低头思故乡啊。而家香港地咧就举头望僭建， 僭建系 啊，低头又见僭建。喂，你所有铜锣湾、湾仔、尖沙咀、旺角嗰啲楼上屋啊，嗰楼上铺啊，嗰块大玻璃啊，全部系僭建嚟嘅。咪讲完咯。啊！举头望僭建， 阿白永琴 低头又见僭建。 咁嗰啲记者好简单咯，咪揾个业主系边个咯，抄得到嘅公开资料嚟噶。 唔使，我准备整个僭建组噶啦，我都话整个叫做僭建大联盟啦。 系、 复仇者大联盟之后第二个僭建大联盟。将所有串件影晒上去， 咁而家主席唔轮到你做啊！而家主席应该系梁振英做，系咪啫？ 我怼 最大粒， 我同佢怼几廿万个入去啊！你搞啊！你搞多廿个堆填区啊！你都唔够搞挤嗰啲嘢啊！ 你又唔夠呢個吹水鵝叻啦，佢係外判啊，俾朱人士做㗎嘛。 冇用㗎、啊、你外判買垃圾啦。搵啲垃圾吹吹鵝英國嗰度 啫。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輕，很香港。而家時間係上晝八點。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飛北京，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訂飛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周八点，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有报章报道，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位于山顶嘅住宅有僭建物。明报报道，梁振英位于山顶贝鲁道四号嘅住宅，被发现有一个大约100尺嘅三边密封玻璃棚。报道引述后任特首办嘅回复。指梁振英承认将原来的木花棚改建，并没有入职申请，认为事件是属于无心之失，无意为例，并且已经在昨日清拆僭建的玻璃棚。后任特首办又说，梁振英只是曾经在通道上加建玻璃盖，并不是密封，形容为简单结构，表示梁振英相信家中并没有僭建物，否则不会在那个玻璃棚之前多次接受媒体采访。埃及官方宣布押后原定今日公布的总统选举结果，但是并没有定出新的公布日期。最高选举委员会说，需要更多的时间处理两名总统候选人提出的投诉。两名的候选人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和前总理沙菲克分别宣称自己在大选入面胜出。穆斯林兄弟会反对押后公布大选结果，认为会令到局势更加紧张。另一方面，健康恶化的前总统穆巴拉克在开罗的一间军方医院留医，情况仍然危殆。有报道说他多次中风，需要仪器维持生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伊朗和中英美法俄德六个国家就核问题的在莫斯科开会，但是未能够达成共识表示遗憾。潘基文希望各国采取高度灵活的外交手法，在未来的会谈里面找到解决核问题的方案。今次的谈判进展不大，欧盟外交事务主管纳什顿说，伊朗和欧盟仍然有重大的分歧，但是同意在下个月3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专家会议，他会同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贾里利保持接触，再决定几时召开新一轮的核问题会谈。美国联储局一连两日议息之后，决定维持利率不变，重新维持超低利率去到至少2014年年底，又宣布将会沽短债买长债的扭曲操作延长到年底，买入剩低年期6到30年的中长期美国国库券，并且沽出相同规模的3年或者以下短债。市场估计将可以增加操作规模2670亿美元。至于市场关注的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联储局就未有推出。不过主席伯南克说，有需要的时候联储局将会有足够的工具支持经济和劳工市场。伯南克又在记者会中入面说，欧债问题是拖慢美国经济的其中一个因素，他希望欧洲能够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稳定情况。联储局会同欧洲领袖保持紧密沟通，并且已经着手准备保护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免受欧洲情况恶化的影响。而受到消息影响，美国股市表现反复，道指是收报12824点，跌12点，纳指是收报2930点，升不够1点，标普500指数是收报1355点，跌2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仍然会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六月二十一号星期四嘅早上时间嚟到上昼嘅8:04啊！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今日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将军澳道向翻观塘方向近呢个启田道啊，今日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排翻后边嘅将军澳电话机楼嘅。咁另外一个封路措施，由于受到呢个冧树嘅影响啊，屯门公路出翻荃湾方向近呢个红桥嘅中慢线咧要暂时封闭噶，车龙排翻后边嘅兆康苑，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工作人员嘅指示啦吓。好啦，睇翻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改，啱啱到呢个汽车会嘅啫。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莎白大厦，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咧，龙尾就马会大楼嘅落湾仔系点咧？唔错噶，暂时正常一只噶吓。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睇睇车龙有冇僭建先吓，见到啦，冇僭建噶，排翻到海港政府大楼啊。系啦，讲开僭建，哇 ，C 湾啊，俾报纸传媒就爆出屋企有僭建品，喂，佢系建筑测量师嚟噶，点解咁大意又话唔知啦吓？唉，系咪大意就唔知啦？不过有关传媒就可能有意啫吓，好似话一早知道呢单嘢噶啦，收埋好耐，而家先督出嚟啊！哎呀，乜做传媒唔系要即刻讲嘅咩？呢啲咪有啲蛊惑咯，事态发展。请向下回分解啦吓，九龙区方面啦，咁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爱民村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去呢、這个系啦理工大学地盘嘅，仲有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康庄道桥底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咧，啱啱到芜湖街嗰支啊，咁另外新界区狮隧出九龙啊，排翻去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去到小沥源嘅，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亦有车龙，今次啊排翻去呢个和斜村啊，好啦，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一年五个星期五黄昏六点 ，DBC 三台数码大展台，陈海琪同你分享佢哋嘅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系由贸发局香港设计。特约赞助播出。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哇，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一於送到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㗎啦。仲有啊，新客户六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飲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係 123 门市登记啦。 数码声音广播服务已经推出，四家广播机构会分阶段提供总共18条频道，电台节目选择会更多元化。你只需要合适的数码收音机或接收器就可以收听数码声音广播，不单止音质更佳，接收更稳定，还提供图像文字资讯。你都来体验一下耳目一新的电台广播服务吧。数码声音广播，听得清，看得见，选择多。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唔觉得司长头衔至散，唔希望议员用一种阴谋论话削权。 有信心唔一定会赢，但冇信心一定会输。相信自己胜任先要申请嘅。 佢个权仲犀利过武则天，咁点忍啊？ 要俾政府好清晰我哋族群嗰个团结力量。 我唔想因为我嘅关系影响故知会公信力，我觉得应该咧请辞。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09大班有一样嘢咧，就真系佢叻啦。佢后任呢个特首办呢个回应就话：，如果嗰个系僭建啊，点会喺前边招呼啲记者接受访问啊？ 咁睇嚟咧，将来有僭建啲人士就最紧要就系咧，得闲无事咧，就将啲相啊上网啊吓喺 Facebook 登出嚟就话，诶、如果我支僭我点会自己养出嚟啫，系嘛？ 呢啲咧，通常呢啲咧就系啲蛊惑仔咧，喺法庭求情嗰阵时啊讲嘅嘢嘅啫，啊呢啲系多余嘅，喂。讲出嚟都冇人理你啦，呢啲咩借口嚟嘅呢啲？哦，即系做贼嘅，偷人个表，啊，老笠人个表，为咗人哋个 iPhone 就唔用嘅，咁啊俾贼人拉鬼咗，我揸住 iPhone， 我系老笠啊林旭华嘅，警察拉咗我就话，喂，如果我系真系老笠啊林旭华，我就唔会拎住个电话周围打俾人啦，啊，仲借个电话俾你打添啊 Sir， 啊咁样点啊？咁啊，喂，偷架车。唔系周围揸嘅咩？啊，如果俾差人拉咗，阿 Sir， 如果我偷车，我就唔会揸住周围行啦。 嗯， 喂，呢啲 如果呢个理由都成立啊，咁就唐生就应该一早咧就唔系话俾人听，我从冇招呼人佢嗰度，就应该大排筵席招呼人佢嗰度啊嘛。 唐英年都唔够胆讲呢啲嘢 啊， 啊，只不过最多就讲啊。得个窿嚟嘅啫，都唔敢讲地库嘅，最多系咁嘅。啊，点知个窿越变越大嘅，最多系咁嘅啫。嗱，而家讲翻香港咧，其实好多嘢咧，市民咧，所以咧，我哋要做电台节目咧，其中一个任务咧，就要啲市民咧，对一啲比较复杂一啲嘢嘅政治议题咧，能够清晰到分到是非黑白，同埋所谓大是大非。嗱，好简单嘅，选举嘅时候。嗱，而家嗰个西九嗰、那个调查小组就嚟发表报告啊！今次唔知睇咩，仲有冇少数报告啦、啊？嗱，我觉得民主派咧，嗱建制派嗰三傻咧， 系 阿石礼谦、林建峰、 黄宜云， 嗱就带头创咗个纪录，建制派自己发表一个 minority report 一个少数嘅报告，今次嗰梁振英西九事件嘅调查，如果大家你民主派嘅，所以泛民主派嘅人你唔满意， 照板照碗， 我哋期望你出一个 minority report 嘅，因为而家大家好似话已经事先张扬个报告，一个小组已经定咗案啦，就是、对梁振英表示失望啫，又冇 condemn 佢，乜都冇， 乜都冇啊！ 嗱，咁当时咧。啲市民咧系唔明白西九嗰件事有咩咁大件事？ 嗰个延后嘅利益吓， 唔系唔系啊？睇唔到咁大件事啊？ 嗯， 点解咧？嗱，你要同你讲下唐英年嘅掘个窿，分外情呢啲好容易咧明白噶、一僭建就系僭建，僭建一尺都系唔啱， 系 啊，唔好讲话系个棚，话系个窿，一尺都系唔啱嘅。嗱，好啦。市民就好容易代入嘅，喂，分外情更加容易讲啦。边个人够胆？我谂林毓华你咁浪礼嘅人，我一问你分外情啱唔啱啊？林毓华，你够唔够胆讲话啱啊？即系人都睇到噶嘛。好啦，咁当你讲到西九一个设计比赛作为一个评判，喂，最紧要就嗰样嘢已经推倒重来啦嘛。第一已经冇咗件事发生嘛，好多市民咧就冇办法代入去，即系觉得梁振英有咩唔啱嘅。OK。好啦，跟住咧就到呢个西座啦，政府合署西座啦。老实讲，嗰几座 building 对好多人嚟讲，都觉得有乜咁巴闭啊？咁啊旧楼一座拆鬼咗佢，啊揾啲大师嚟设计一啲，你 mark 咪仲好，即系所谓 美轮美奂啊， 系嘛？玻璃幕墙都冇，香港人最中意玻璃幕墙噶嘛，又冇玻璃幕墙， 系 啊，喂。 好浪费能源 的。咁啲人咧就唔明白，点解我哋我都话我唔系从保育嗰度出发，我费事同你拗咩叫靓，咩叫唔靓，因为呢个见仁见智嘅。当年你谂下呢、這个雪梨嘅歌剧院啊，喂，而家个个当咗系雪梨，甚至乎澳洲嘅地标， 系绝对。 你知唔知当年起好嘅时候啊，起嘅时候啊，搞到个政府差啲落台啊！认为嗰嚿嘢好肉酸， 因为超支啊又， 同埋嗰嚿嘢好肉酸嘅，认为好几超支啊，另外一样嘢啦。好啦，贝月铭当年设计呢个罗浮宫嗰个玻璃金字塔 三角形， 你搞到米特朗又差啲落台啊！你知唔知又话破坏咗呢个啊罗浮宫啊嗰、那个几百年建筑物？ 啊，那个传统啊、美感啊，乜嘢都讲。喂，今时今日又系成为罗浮宫。 系。 喂，罗浮宫个地标嚟嘅，仲有啊， 现代化 咗啊。你系卖广告啊？如果攞嗰旧嘢，我哋做背景卖广告要俾钱噶。注册咗噶，所以如果你见到啲标嘅广告、名牌广告咧，有罗浮宫、贝聿铭设计，嗰个玻璃金字塔咧，佢绑咗水噶。 哦，唔怪得而家有啲嘅香港建筑物都系噶，有啲保安员系，喂唔准影相噶咁样。 嗰啲你冇注册就冇讲啦。第一，唔系你可以影林德华，你去罗浮宫随时企喺度影都得。你攞嚟卖告白就唔得。嗱，两样嘢即系商业用途咧，就要绑水。呢个你最中意啊，保护所谓知识产权 啦。梗系要啦，梗系要。 但系贝聿铭有冇钱收我就唔知啊。保护知识产权系保护个地主产权啫。罗浮宫收咗啲水嘅啫，系大佬。 咁佢俾钱，俾钱去邀请呢位名家同佢做噶嘛？ 对唔住，嗱，我又同你拗啦。你当日揾贝聿铭嘅时候，我都可能好 sure 可以大胆假设啊。有冇同贝聿铭讲将来咧，我哋会用呢样嘢收租嘅？如果有，我个建筑费肯定唔同俾法， 系嘛？ 佢肯定冇同佢讲， 但系咧，相信咧，佢哋咁叻嗰啲系法国人咧，就喺个合约可能有写话， 冇啊， 边啲权益咧系嗰个博物馆度拥有， 需要写。咁你而家设计咗嘢都系个业主噶啦，喂，但系谂都谂唔到啦，所以我而家提醒啲设计师啊，如果第系设计加多项落去啊，如果将来用呢样嘢作为商业用途有租收嘅咧，唔该分翻份啦， 系嘛， 分翻个攞 咁呢个系科士打咧，会唔会汇丰银行作为业主系用佢嘅大楼嚟去做广告？但喂，唔该你每次出都俾钱我。 咁啊唔得，都系冇嗰样嘢咩？话除非你将来你做设计，你写埋落去啦。但系你咁样写落去咧， 科士咁巴闭吓， 即刻唔搏亲你，睬你晒，全世界得你一个咩？大佬，你虽然巴闭，你咁样搞法话，影张相都卖告白，我自己嗰间屋嗰个个 building 都唔可以卖告白。我谂诶，叫你啊行开啦。嗱，讲翻呢样嘢啦，咁你谂下啦，当时啲人又系觉得好肉酸，咁今时今日又系地标，讲翻中银啦，又风水唔好，乜都唔好，又肉酸，又贝聿铭设计噶，你今时今日冇人话中银肉酸噶，冇啦，已经唔记得晒啦，喂，所以睇睇下就上 够杀气添， 所以我哋就唔好讲话，我都唔想讲政府生嗰三座嘢，靓话唔靓，唔好讲，保育价值我都唔讲，但我哋想话俾听众听。是啊，吹水鹅去将嗰个古迹会，即系个古之会啊，架空咗嘛？你如果呢个吹水鹅唔系咁好大喜功、刚愎自用啊，以为自己真系好打得噶。今日咧，如果你睇咗呢个啊《苹果日报》啊《中环中心》啊《天马南》嗰篇啊，即系爆料嘅专栏咧，佢话当年咧原来系啊许仕仁，话阿吹水鹅打得嘅，但系咧佢就话通常咧许仕仁讲嘢系有针嘅，啊，喂，佢话佢打得一线， 你嗰度有骨嘅，讲说 有骨兼有针啊， 啊， 面里针，又有骨，即系话你吹水鹅打得，你唔好以为你真系打得，佢笑你嘅咋，即系笑你做童子军啦， 即系呢个英国绅士嘅讲说话嘅 揸碌棍啊，食云吞啊，嗰啲叫打得。大佬揸住碌棍，我以前做童子军真系揸碌棍嘅，你有冇揸过啊？ 诶，我冇， 你冇捉过啊？ 因为咧，童军系啲好学生做得噶嘛， 真系揸支 冇机会做， 真系揸支五尺高长嘅棍噶，真系揸碌棍噶，唔讲笑啊！你点解嗰阵时候歌仔啊唱咩童子军揸碌棍 嚟做咩嘅啫？究竟系 冇啊？唔知点解啊？总之要揸碌棍啊！咁啊，但系有时维持秩序，我当年咧又讲当年啦，我做过，我哋去公展会维持秩序嘅。即系讲紧，我讲紧1950-1960年代啊， 是 公展会仲喺尖沙咀，而家喜来登嗰个位啊， 唔系喺红磡咩？ 喺喜来登先，喺尖沙咀，收尾搬去红磡嘅，嗰阵未填海红磡，系揸碌棍咧就喺拦住啲通道， 系 你知唔知揾童子军揸碌棍？ 即系嗰时又唔用铁马嘅， 我哋啲僆仔嚟嘅，又咪揸碌棍企喺度，僆仔吓，就系、是、咁简单啦。嗱，喂，个问题就话你唔系等嗰、那个你林郑月娥，你吹水鹅。我有个古迹会、古之会系帮你做嘢嘅，你咪你已经搞掂晒佢哋噶啦，啊个个都啊 get 咗你嘅 message， 知道政府 收到你 嘅，要拆呢个西座噶啦，你连挺下都唔得嘅，搞到出嚟话我当仁不让，我帮佢解决咗嗰啲政治嘅纠纷，嗰啲政治嘅阻碍，使鬼你咩？陈志思做咗几十年政客，轮到你教佢做人，你不如教陈志思赚钱啊，人都企大把钱啊！ 咁你吹水我咪不知所谓咯。所以我哋话俾市民听，已经唔系西座保唔保呢、這个保唔保育嘅问题，而系政府用呢咁嘅粗暴嘅手段，去架空咗一个持之有恒嗰、那个。所谓諮詢架构，那个制度，虽然啲諮詢架构大部分都系橡皮图章，但系你都限礼如而家有规有矩噶嘛，做人，你咪等佢哋开完会。嗱，当日如果林郑月娥唔出嚟搞嘢，阿陈志思投咗，就算投咗，照足佢咁样投票，照足程序开会，冇事噶， 冇事。 我谂市民咪拆咯，拆到够咯。 而且佢话咧，嗱呢、這个亦都唔系最终嘅决定。 嗱，所以我哋 咧就有一个月嘅公众咨询，系嘛。 咁所以我哋要话俾市民听咧，点解我哋咁肉紧？点解讲呢样嘢咧？就话俾嗰啲唔系好清楚究竟我哋喺度讲乜嗰啲人。 大班，你今日一定要花多啲时间同啲听众讲下 咧。 嗰、那个立法会嗰、那个政府粗暴咁样 讲样嘢，咪又系咁啊？同出一辙， 系 喂，完全一样嘅，又系用呢种手法先吓人憎啊嘛！嗱、我哋喺啊，而家有啲广告啦，听下先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小朋友胃口不佳有冇咩特别原因嘅咧？ 系啊， 先天比较弱，饥饱唔均衡咧，系引起营养失调一个原因嚟。坊间有种叫山楂饼，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惠源堂特约赞助播出。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契喺手。 去揾 UA 置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契，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七成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凡事以仁爱出发，世界自然变得更好。 天空光五点，阿南已经起身在马会的见习骑师学校努力练习拆骑，踏出事业的第一步。上午九点，陈太带着六个月大的仔仔去赛马会健康院进行检查。中午十二点，阿星又趁着食晏的时候去到赛马会青年中心练吉他。下午四点，十四岁嘅莹亦去到屯门公众骑术学校练习骑马。黄昏六点半，由马会捐助兴建嘅香港海洋公园，正为世界各地嚟嘅旅客带嚟欢乐。夜晚八点钟，一众年青人喺由马会策动嘅天比高创作伙伴追寻梦想。马会同香港人嘅生活息息相关。喺过去十年，马会就总共交咗1200多亿嘅税款，平均占政府全年税收嘅8%至9%。马会将会持续透过非牟利营运模式贡献香港，致力行善，惠泽社群。 行善的信念，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23，大家听紧嘅系大声台，咪大声台一定要大声，就系呢、這个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嗱，即系话讲到啊西座啊，即系如果大家听众老实讲，好多人都未去过西座啊，好多人都未有而家 有经过嘅，应该系 唔系？而家啲穷人啊，好惨嘅，咩叫贫富悬殊啊？交通费嗰种贵法， 住喺天水围啲， 原来好多小朋友啊，后生仔系未去过中环嘅嗱。冇办法代入去，话你拆政府差咪拆晒佢咯，仲要起公屋仲好添，大伯话起骨灰咁更加好啦，起青年宿舍仲好添，嗱即系咁讲啦，跟住有啲金融界人就话，喂而家中环冇晒嗰啲啊 A 级写字楼、嗯，搞到我哋个个要搬去九龙，甚至乎而家讲紧啊搬去九龙湾添，攞多啲中环啲地出嚟啦，不如连政府总部门上开都做埋金融中心，有人咁讲噶，大家对呢样嘢系可能唔系好关心， 嗯、 因为唔贴身， 嗯、 你明唔明啊？唔贴身啊嘛，啊。 唔所以你应该系讲翻福禄寿嗰个道理最好啦。 我都唔系讲被保育问题，我都系讲呢个林郑月娥呢个吹水娥， 嗯、 即系佢嗰种打尖，即系佢唔系嗰种强硬嘅手段，系、 嗯、 将我哋嘅核心价值摧毁咗嘛？呢、 嗯、 个大家要保留啦。讲到核心价值，就香港最紧要有法治，有言论自由， 這個、絕不能妥协呢、這个真系吓。 啊，亦都有一个好好嘅制度嘛、嗯，法治之下就系制度嘛。嗯保障个制度，你林郑月娥就摧毁呢个制度乜啦？讲翻而家立法会啦，嗱、 嗯， 而家我睇晒嗰啲外国报纸同埋《喉舌报》啦，全部就闹紧啲泛民喺度玩嘢，阻住个地球转，就话咧令到阿梁振英咧冇办法7月1号齐齐整整咧， 齐齐整整， 就宣誓就职佢啊，咁啊影响民生，嗯、好啦，咁呢个一个问题， 嗯、 第二个问题咧，佢哋亦都话咧，啊。将因为咧政府而家就打尖啦，嗱、 嗯、 呢、这个恶人先告状啦， 归咎翻系啲泛民阵营搞搞震 啊 嘛。 政府你自己话、啊，我而家所有而家审议紧嗰啲民生问题，包括强积金啊，乜乜物物啊， 借咩、 啊？一手楼、二手楼啊，乜我全部借咩、 嗯？ 我攞呢个梁振英，嗱、 嗯、 呢、这个三五司十四局出嚟，要你哋通过咗先。嗱、啊、呢、这个第一就喂。你都睇下冤有头债有主，系你个政府去打尖啊嘛， 嗯、 你将嗰啲嘢摆后咗啊嘛，咁影响咗个民生，系你政府影响啊，抑或而家喺度玩嘢啊？我都认为嗰班立法会员玩嘢嘅，你话泛民玩嘢，我支持你系玩嘢。 但第一个玩嘢系你林俊伦啊嘛， 唔系啊，第一个你就唔好将呢啲嘢吞持啊嘛。好啦，换一句话嚟讲，我而家排队买飞打尖啊，林毅话。嗯我去打尖买飞睇戏，嗱，我而家想睇嗰套新戏啊，啊，嗰套叫咩啊？啊，黄秋生做嗰套啊， 系 啊，我而家去打尖， 系， 咁我打尖之后咧，咁你后边嗰个撞着马佬啊，马啊林毓华最恶死噶， 嗯， 喂，老嘢啊，整白你大晒啊，你打咩尖啊？咁我话你唔好阻住啦，如果我同你度嗌交咧，后边啲人唔使买飞嘅林毓华。嗱，我而家死人都唔走噶啦，我一揿住个柜位，你捧我唔走，我死人都啦。你话我打尖都买一张飞俾我先，咁卖飞嗰人都话啊郑伯，你可唔可以两个行埋一边咧？ 系 你阻住人后买飞，你两个要嗌交，你两个自己搞啦。 两个都唔系 啊，咁跟住你又闹后边啲人啦， 啊 闹话你打尖我林伯啦，我就郑伯啦，我发浪礼啦， 系 阿林伯林旭话 系。 你喺度嘈冤巴闭，而家阻住人卖飞啊！你等我买咗我张飞先。嗱、哦，呢个打尖有理，嗱呢个道理又啱唔啱啊？唔啱噶嘛，所以我而家话俾大家听，第一泛民咁啊又懵嘅， 系 喂佢哋自己就唔应该中计，话嗰啲阻住嗰啲咩民生问题，我哋都唔好讲嗰样嘢。而、 嗯、 家问题就好简单，边个打尖先？ 嗯， 罪魁祸首就是你政府嘛，咁呢样嘢又系个制度问题啦。以前有打过尖噶，唔系冇噶嗱。讲咧有时可以打尖噶，打尖系有理由噶，唔系冇噶。即系有时咧，你要睇下佢点解打尖啊嘛。 嗯、 有呢啲民生嘅政策系急嘅，政府系可以啊。我绝对同意噶，主席有权，政府有权。嗱、啊，我嗰阵时我哋都话啦，喂，咁你咁紧张呢个啊，即系梁振英呢个三五司十四局嘅，咁咪收翻我哋替补机制咯。 嗯 俾阿梁振英上咗先咯，都得噶。咁点解你又唔咁做咧？嗱，个问题咪就系话，喂，我要话俾听众听，你唔好咁傻啊，唔好俾嗰班人误导你啊。就话呢班民主派议员呢班玩嘢嘅人咧，又话票债票偿啊，九月唔好选佢哋啊，认清楚。喂，全部废话嚟嘅，边个打尖先？第一样嘢 ，OK。第二样嘢，仲有一个好重要嘅问题，而家就要讲俾呢唔明嗰啲人听啦。 嗯， 喂。从来未试过咁样打尖法嘅，就系、是、话你根本冇钱啊个袋。 嗯， 林毓华，你知唔知我有用买飞嚟比喻啊？真系几好用呢个买飞比喻。嗯、第一，我系去打尖， 系 打尖咧，我冇带银包嘅。 嗯，系 我就同柜位嗰人讲嗱，唔好阻住后边啲人排队啊，后边有时白嘅喺度排队买飞噶， 挂住账先， 你俾咗我先，我翻屋企攞钱嚟，你同我留起两个位。嗱，我翻屋企，我话因为而家打电话叫我老婆搭的士， 系 攞银包嚟俾我， 系， 然之后你同我留咗位佢先， 系， 我俾钱你嗰时咧，你先俾飞我， 喂，你试下咁啊买飞啊，我又唔教你。 呢叫督手指啊，呢、這个又。 嗱，大佬就系因为咧嗰个财委会仲未批准嘛，咁你又系架空咗个财委会咯。嗯、即系如果我哋市民系容许呢个新嘅政府或者梁振英领导嘅政府，将、嗯、我哋所有嘅规矩、所有嘅制度破坏晒、嗯，恭喜你啦！ 系， 唔系我真系恭喜你，我真系。 但系佢口口声声就话要七月一号。成个班子要完完整整㗎嘛，如果唔係佢又成为一个光棍嘅系特首㗎嘛。 我仲有话埋俾你听㗎咩、啊、叫完完整整啫。 啊 齐齐齐。而家加咗两个局。 系、 啊。两个司。 嗯。 你知唔知而家未有地方俾佢坐㗎喂咁你不如赶走晒而家啲官司、啊、你搞掂啲地方先啦。咁嗰啲人唔讲。 佢仲有讲就话如果咁呢就唔知点样交接喎、啊。唔知加啲权力交俾边个喎。唉搵嚟讲啲你。 试过好多次㗎啦、啊、当年。杨永强辞职，周一乐顶上嗰啲未试过。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喺巴西出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佢发表演说嘅时候话：中国系负责任、有担当嘅发展中大国。中国越发展，俾世界带嚟嘅机遇同埋作出嘅贡献就越大。中国将会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环境保护嘅能力，加强生态保护同埋荒漠化管治，以应对气候变化。温家宝话：中国愿意同国际社会合作，携手推进可持续发展，坚持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嘅发展理念，坚持共同但系有区别嘅责任原则。积极探索发展绿色经济的有效模式，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发挥联合国的领导作用，更好地统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三大支柱。台湾气象局说，台风泰里风力减弱为热带风暴，在凌晨先后解除陆上和海上的台风警报，但是预测仍然会有豪雨。气象局话，台湾嘅陆地已经脱离暴风圈，但系南部地区嘅降雨量仍然持续，又要求北部海面航行同埋作业嘅船只严加戒备。美国东岸受到入夏以嚟首个热浪袭击，多个嘅城市都录得摄氏34到38度嘅高温。国家气象局向纽约同费城等等嘅主要城市发出酷热警告，各个地方政府亦都开放避暑中心俾有需要嘅市民避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埋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会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2啦。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首先跟进翻呢个封路措施啊。咁较早时屯门公路出翻荃湾方向，近呢个红桥嘅冧树咧，仍然未清理好噶。上次中晚线继续要暂时封闭，车龙排翻喺后边嘅。复兴村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阵，唔该吓。好，睇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嘅。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排翻到怡东酒店，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去到管道口，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至于落湾仔唔错嘅，继续顶住啊，保持正常嗰只噶。西区方面啦，江乐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睇下有冇打尖先，唔好打尖啦，继续排队啦吓。现时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嘅，系啦，如果搭车又或者去酒楼唔排队，哇，一定系俾人闹啦。但系咁啊，政府打尖啊，大条道理噶，呢啲咪官字两个口，高官四个口啦，系嘛？不过咁啊，佢哋立法会嚟嘅，啊对唔住啦，自从嗰句翻嚟就喐呢句一出之后，哦，立法会所有诚信破晒产啦噶吓。好，睇翻九龙区先啊，咁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嘅，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去到过栏，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海咧继续枕住喺新柳街嗰边，冇乜点变噶。乜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车多铺满一阵，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去电话机楼嘅，新界区两边隧道私隧出九龙现时去到博康村几远噶，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啊排翻去石门回旋处，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仍然枕住喺沙田马上噶。好啦，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约医数务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六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你生活愉快吗？ 一个真正嘅杀人狂可以讲出真实。 我唔会原谅啲逼我去打仗嘅人。 我唔想自己系个女人。 当你生活安逸，有没有想过哪些人处于忧患？乌干达的同病、战争的奴人、逃亡的索马里少女、沙漠之花，还有难民、人民敌人、寻找片刻自由、我的罗兴亚、巴勒斯坦人在南方、默默震撼人心、追求自由的感人故事。第五届难民电影节6月20日到26日由麻地百老汇电影中心隆重上演，联合国难民树上片展由6月20日开始在中环街市同期展出。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禽流感可以感染人类，人同活家禽近距离接触，有可能染病。健康嘅生活模式可以帮助我哋预防流感。同时提高对禽流感的抗疫能力，方法包括均衡饮食、经常运动、避免烟酒和作息定时。如果有流感症状，就应该戴上口罩，即刻提医生。想知更多，可致电2833-0111。 我唔觉得司长头衔至散，唔希望议员用一种阴谋论话削权。 有信心唔一定会赢，但冇信心一定会输。相信自己胜任先要申请嘅。 佢个权仲犀利过武则天，咁点忍啊？ 要俾政府好清晰我哋族群嗰个团结力量。 我唔想因为我嘅关系影响故知会公信力，我觉得应该咧请辞。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建制派的同事不要帮凶，不要帮梁振英做这些霸道的工作，而使到我们立法会是失去应有的尊严，使到我们一路以来行之有效的制度这么容易被扭曲、被破坏。虽然主席你有个酌情，不过这个酌情权是应该很谨慎、很明智、很小心地使用，做得一次就会很容易做第二次、第三次，法治就是这样被破坏。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呼吁大家反对这项动议，将我们的议事规则搁置。 我并不同意说是牺牲立法会的程序和不惜一切的，因为现在是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特殊情况一呢，就是有很多待议事项因为之前的拉布或者各样的情况是在排紧队的。特殊情况二呢，我们是事实呢是7月1号呢梁振英先生呢就会宣誓就任特别行政区政府。咁我们就要在这两种情况之下看看有什么的可能性呢，让到这个新政府架构的法例呢可以来到立法会，是让议员有足够的时间审议咯。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们今天如果都不处理这个议案，其实都不知道处不处理得到，老实说我们尽力而为。试问现届政府特首以至他的问责官员6月30日就卸任了，怎么转移，怎么移交各有关的权力和安排呢？好像接力赛这样，这个棒交出，下面没有个棒来接，怎么办呢？又或者接棒的就是梁振英光棍司令一个人。 这个咁啊，王国兴讲呢个废话嚟嘅。而家接棒系已经有晒人喺度嘅，三司十二局，而家空晒嘅，冇三司十二局嘅。而家要立法会过三司十二局，唔系啊！你接棒人哋玩呢个全呢、這个叫做咩？接棒嗰啲叫咩？接力赛 啊！ 本来每队咧十二个人嘅，三司十二局咪15个人嘅。你呢无端端话要我队波呢， 我要加多两个。 四个啊19个啊。三司十二个15啦 ,15 加4 19咯。我点你搵咩人接 啊根本你自己搵嚟噏，王国兴呢就真係废嘅。我话俾你听啊， 王国兴讲嗰啲嘢比而不伦。嗱，我讲翻我正话举例咧，就同阿李慧琼嗰个做比例。 系 李慧琼就话啊，等于我去买炒买飞打尖。 嗯， 我而家打尖啦，打尖咪谂白。我而家真系行埋一个节目，标埋个售票处，就后边有百几人排队，我唔理，我打尖。 系 我打尖就同嗰个人讲嗱，你而家好快都卖俾我啊！七月一号咧。我有啲亲戚嚟啊，喺大陆、 啊， 一定要买飞俾佢睇到呢场戏噶。如果到时冇飞点搞啊？我啲亲戚嚟到，嗱、啊，咁要排队噶，先生，我哋香港讲排队噶嘛。咁跟住后边啲人起哄啦。喂，咁跟住我同个售票员讲，你唔好阻住后边有人买飞啊，你赶住开工噶、啊，赶住食饭噶，可以翻屋企凑仔噶，你快卖张飞俾我啦。啊！如果唔系咧，你就罪魁祸首啦！指住嗰个售票员，或者指住林伯，林伯踢爆我嘛，死人都排大后边嗰个话我排打尖唔啱啊！我话你就系阻住个地球转嗰啲人。嗱、 嗯， 你一日咧，你唔卖两张飞俾我咧，嗰几张、嗰十几张飞俾我咧，我就死人都唔走，后边人买唔到飞噶啦。 嗯， 好啦，跟住仲好笑，咁啊买飞咁你都攞钱出嚟噶。 系， 跟住我冇钱啦，哎呀死啊，冇带银包，唔紧要。你划咗十几个位俾我先。嗱，我一阵咧，如果我老婆赶得切嚟，佢而家喺机场，啱啱落机赶紧嚟。如果赶得到嚟咧，我咪俾钱你咯。赶唔到咪先算啦，系嘛？如果赶到咪你俾飞我咯。喂，跟住我哋有个网友好嘢啊，大班你啲比喻都漏咗一样嘢啊。你点知佢老婆啊，肯唔肯俾钱去买飞？喂，而家就系嗰样嘢发生咗。你而家就话喂。而家所谓嘅打尖系有缓急轻重，立法会主席又有乜权，亦都唔系未试过。 嗯、 但系嗰啲系喺委员会过咗，你去打尖系排紧队冇问题。 嗯、 即系话你有钱啦。啊，仲有一样嘢，我哋啲排队嘅人就好同情你啦、 嗯。 因为见到你咧都废废地嘅，啊咁紧张咪俾你买咗先咯。 啊、 喂，大家唔系啊，而家第一你未必有钱。 系， 因为财委会未曾通过啊， 啊， 咁样嘅打尖系唔啱嘅。 而家嗰啲建制派啊，同埋政府啲打尖嗰啲咁嘅林瑞麟啊，或者呢个特区政府咧，系佢好奸谋咧，就将呢个系市民嘅福利啊，其他啲系民生嘅嘢捆绑埋一齐啊嘛。嗱，又打个比喻啦，如果有人喺个巴士站度要打尖要上车，个车长去干涉嘅就嗰日啦。你唔好搞啊！你问下船车啲人系咪要赶住要翻工噶？即系佢系咁样骑劫啊嘛，就系黑人憎啊，就系。 即系以前我哋都系咁噶，又讲翻啲历史啊，都系要追巴士噶。 系系 系。追巴士架车系闷嘅，以前啲车全部沙甸鱼，因为过，因为以前啲车真系唔够，唔好似今日咁舒服咩？有位坐咩？以前追巴士，成架巴士塞满人。 嗯 你死人咧，人哋开车，你跳上个闸度拉住人哋嗰阵时拉闸噶，死人都拉住个闸唔肯落。那个搜闸员以前有搜闸员噶，就尾一路拱你，又踢你啦，点解唔够你大力？你死人都拿住，咁啊，终于咪拉个叮叮咁叮一下，咁、那个车长咪停车咯。停咗车之后，咁啊成车人嘈咯。喂，大佬，个赶住翻屋企又热又冇冷气嗰阵时，你条友又做死人拿住同闸，你嗰个搜闸死人都唔肯俾佢入嚟。喂，咁咪起哄咯，咁你咪喺度闹咯，咁你咁个个当时就会咁讲嘅，一般人俾佢上啦，阿搜集大佬，阿站长哥，俾佢入嚟啦，开车啦，嗱、我哋吞入啲啦，唔得噶嘛，规矩就规矩嘛，已经超额载噶嘛，以前啲巴士全部超载噶，你知唔知仲有一样嘢？以前啲巴士点噶？揸巴士好巴闭噶，有特权噶， 点样巴闭啊？ 当年系冇人抄巴士佬牌 嘅， 而家啲警察我理得你巴士佬，伙计都抄啊，哎、巴士 政府车照抄啊， 系咯，所以喂呢啲叫不知所谓、 嗯。 但系正话我听咗阿王国兴讲一句嘢咧、嗯，我赞佢、 嗯， 因为成日喺度谂紧嗱，林郑月娥帮佢安咗个名啦、嗯，因为佢话自己吹水啊，咪叫吹水娥啦。啊佢又有个鹅字喺度，林郑月娥咁啊，吹水鹅咧就发觉啲鹅肝啊，而家禁食嗰啲啊，一味喺度吹大个肝 啊， 一 味谷啊， 唔系而家帮我咗吹水鹅，我觉得呢个名字好好噶， 系系， 我又会继续用呢个名嚟叫阿吹水鹅噶啦， 系 乜路喺度谂紧啊？梁振英改个咩花名好咧？ 光棍司令嗰啲咪嘅， 啊你真系叻，你可唔可以读爆我字咧？唔系，

同嗰几个持牌公司倾紧噶啦，你哋要改善啊嘛，要呢个系啊，增建个保点发射站啊嘛。 唔好讲啲废话啦，啲废话唔好讲啦。啊，嗱，讲翻今日我哋讲嗰啲乜嘢啦，即系如果而家加入我哋呢个啊节目行列嘅听众，欢迎你啦。今朝我哋质疑咗，因为明报咧头版， 嗯， 就大爆梁振英屋企有僭建， 嗯， 咁啊梁振英咧。就即刻搵人拆咗佢。咁好啦，我哋質疑一样嘢呢，都唔係呢个僭建嘅问题，僭建梗係有问题啦，都话好似唐英年话斋一尺都系唔啱。 係。 嗱，个问题就係话啊吹水鹅有冇一视同仁呢、嗯、 阻止佢唔准佢 有冇叫佢唔准即刻拆呢、啊、你僭建物你点可以即刻拆嘅，你拆呢个同屋宇署申请㗎嘛、 啊、 有冇申请到呢、 啊 啊！拆嘢要申请噶，啲、 嗯、 structure 嘅嘢要申请噶、 嗯嗯， 有冇申请到咧？系咪屋宇署即刻俾佢拆咧？咁点解唐英年想拆个地牢拆唔到咧？还原唔到咧？第二、嗯，明报自己话呢个侦查报道半年前已经发现有形迹可疑噶啦，咁点解等到今时今日啊选举完毕， 系 啊就嚟咗上位啦，嗰阵时先爆出嚟咧？ 根据佢讲，佢话到上周中咧，就本部调查咧就取得呢个系明显嘅进展。 多余啊！嗰、那个僭建喺出边嚟嘅，间屋出边嚟，唔系个窿嚟噶。仲有啊，明报啲高层啊，过去一年里边啊，经常出入啊，梁振英嘅大宅噶。 咁佢仲有解释噶，佢话啱啱到过去嗰个礼拜一咧，本部先拍摄到呢个梁宅嘅苦陷图。啊，经过多名学者分析， 唔使讲，因为我哋质疑。明报爆呢条料嗰、那个时间出性啊，系唔系对唐英年唔公道呢？或者对读者唔公道啊？啊，点样叫自己做公信力嘅报纸呢、 嗯、 有立场唔紧要，直接摆明呢啊，就喺度第一就喐个唐英年，第二呢就收埋啲嘢先。嗱、啊，今年三月选举期间呢，梁振英喺辩论里面呢就住僭建问题呢质啊唐英年嘅。嗱，我哋可以听翻啦，睇下佢点样闹人哋僭建啦。 我想问下唐英年先生两个问题：你去到新界同乡事派嘅选委喺埋一齐嘅时候，谈到新界屋宇嘅僭建问题，你用咗所谓两个字。请问唐英年先生，新界有冇一套另外嘅建筑物条例？第二个问题就系话，据报载喺你九龙塘嘅大宅个僭建问题上，到现在你都唔愿意俾屋宇署人员入内视察。 唐英年，你有45秒回应。 我讲过，亦都再重复讲。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处理所有僭建问题都是应该一视同仁的。 一视同仁啊，娥姐怎么回答 呢？就是咯，这些不是明报第一个问题。第二，我们讲了这个西座保育的问题。我们不要理西座三座楼怎么肉酸法，是不是应该拆，那些不是问题。我们风波里茶杯、 嗯、 我们追究的就是这个吹水鹅。啊！吹水唔抹嘴，喂！你自己去摧毁咗嗰个古諮会， 嗯、 跟住摆咗古諮会啲委员同埋个主席阿陈士师上台， 嗯、 喂！呢、這个先系重要。跟住我哋讲到立法会，好多人对啲立法会议员啲泛民觉得喺度搞嘢，咁梁振英上场，人哋要加多几个人去帮佢做嘢咁噶。嗱，林英话我其实你问我心嗰句啊，如果我做特首咧， 人多好做作系嘛？ 唔系呢个问题啊，我做特首，喂，我有权点样分配工作，点样组织我内阁噶、 嗯？ 其实立法会员就应该配合佢嘅，嗱，呢个系事实。 系， 但系最衰就啲手法唔好嘛。谂咗揾咗呢个罗范招芬出嚟， 嗯， 哇，喝都有，嗱，应该俾人睇到嘅手法唔好，变咗一个面子工程啦，已经。 嗯、 跟住又话如果过唔到点啊？过唔到你咪。一日都嫌少起屋，即系阻咗我起公屋。啊，跟住又话咧， 赖 我冇呢个预备方案嘅， 冇、啊、B 大食砸死蟹，个、 嗯、 手法唔好，令人难睇、 嗯， 令人反感。跟住到而家打尖，喂，财委会呢个世界，立法会有制度嘅、 嗯， 每一个方案要去个委员会嗰度，相关委员嗰度讨论咗，通过咗或者唔通过，再攞去大会表决。嗱，财委会可以唔通过噶、 嗯， 但都要讨论完之后咧，再攞去大会讨论噶嘛、 嗯。 大会可能委员会 可以推翻佢噶， 可以推翻委员会嘅嘢噶，等于林郑月娥、啊、可以推翻古諮会嘅建议噶、 啊 啊。同一道理，咁你都唔系又去打尖， 喂，我哋而家讲紧嘅嘢就住西座啊，保育嗰样嘢，同埋而家立法会五司十四局打尖嘅嘢咧，唔系讲嗰个问题所在，而系讲紧我哋点样保护翻香港嘅核心价值， 有规有矩啊嘛， 嗰制度啊。琴日有人打电话去啊，郑家富嘅节目，即系大声台啊，我哋个台咧系啊呢个十级自由风。就话我哋香港人系排惯队噶，你唔喺度打尖啦！而家最好笑，你打尖使同紧夹大声，你仲冇钱噶？你个财委会未通过，你佢都未开完会。喂，即系难听讲，又打个比喻啊！人哋成家人、成棚人喺度倾紧啊，今年帮啊太公阿爷摆大寿去边度摆？你未讲好，你就喺定位，仲要打尖走人家酒楼嘅定位，你 mark 咗位俾我先。但我见成百人倾掂咗，系咪你呢度摆？我就话俾你听，咁人哋大佬我做生意噶，好多人排紧队噶，嗰日好日啊！ 大伯，你咁越讲咧，我又觉得真系呢个后任特首办真系好似保养党嚟咯，真系即系呃都系呃，真系。 唔单止保养咗系嘛，系光棍党，所以嗰个叫光棍粮，呢个肯定噶啦，呢个成班系光棍嚟嘅，大佬使同人夹大声。喂，咁唔掂嘅真系，如果咁样样， 大伯你咁样，你头先讲钱嗰度啊，咁佢话喂。我爷大把啊嘛，我哋个库房大把钱啊嘛，我系可以用噶，不过我未继承咁解啫嘛。 咁咪等于我啲听众讲，你又唔好搞乱档啊！呢个譬喻已经好好啦，我哋嗰个听众，你打排队打尖买飞，你最中意睇戏噶啦。喂，你喺度嘈冤巴闭又咁，跟住又话阻住后边啲人啊，咁啊卖俾佢啦。跟住原来银荷包冇钱，就我老婆会攞嚟俾我。你老婆实俾你去睇嘅，三级嚟嗰套戏，大佬有冇睇啊？阿孟子学咩人买飞啊？啊，喂，大佬啊，唔使讲噶啦，而家讲紧系制度问题，讲紧核心价值嘅问题。嗱，咁啊，好希望咧，啲听众而家清楚啦。如果我话井伯啊，用一啲咁普及化， 系咁生活化吓， 咁生活化嘅比喻话俾你听，我哋出现咗咩问题喺西座，喺呢个打尖立法会啊。都你都唔明嘅，你仍然支持梁振英嘅，认为佢咁做系啱嘅，吹水鹅咁做系啱嘅，因为西座肉酸，我哋咪拆鬼咗佢咯。啊，喂，因为梁振英赶住7月1号宣誓，齐齐整整咁咪系嘅，人哋光宗耀祖。喂，对啊，边个好唔公平噶？对啊，陈茂波，许晓辉，啊，仲有呢个阿 Nick Young 杨咩啊？我成日唔记得我老友叫杨乜嘢嘅。啊！ 杨伟雄， 杨伟雄， 仲有何志平咧？ 仲有何志平，系好唔公道噶？点解个三司十二局就咁巴闭？喺总理喺呢个国家主席吴锦涛面前宣誓就职？喂，我又冇份。喂，真系唔系几 like 噶，我都啊！喂，仲有个喂咁，所以咧， 咁你赖一赖个班主啊？赖我哋做乜啫？系嘛？ 唔系个问题就话唔系呢个问题，我想解释俾听众听，唔系呢个问题。是又是破坏了制度咯，咁你以后去买飞俾唔俾啲大声夹我又冇钱袋喺袋嘅人去买飞啊你去酒楼订喜宴你个娶新抱嫁女娶老婆跟住有个大声夹我嘅就话我牙咗嗰日先我返去商量咗决定系嗰日啦有钱啦我就呢 mark 嗰日如果唔系五日后退飞咁就俾第二个啦咁大佬啊你就问下而家搞结婚嗰啲人点去订酒店啊？ 一年前要订噶啦， 你就一排晒队噶。喂，呢啲就有价值观问题。嗱，如果有人仍然认为冇问题嘅，哇，我就最中意嗰啲听众打嚟嘅，认为梁振英啊吹水鹅光棍两啊做嘅嘢系啱嘅，打电话嚟啊闹我林伯，OK。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B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公共卫生 柴油废气可致癌。世界卫生组织将柴油引擎排放废气由可能致癌级别提升到做可致癌物。 危害程度等同于香烟、砒霜等有害物质。专家话，柴油废气可引致肺癌，亦会增加膀胱癌的风险。今次研究希望可以推动各国减少排放柴油废气。柴油即是油渣，是提炼石油之后剩低的油质产物，用途广泛，汽车、坦克、飞机都可以使用，亦能够发电和取暖。不过柴油废气比起汽油废气有更多的超细悬浮微粒，可以透过呼吸达至全身器官，造成伤害。 B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北京，快点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苏振浩报道新闻。有报章报道，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位于山顶的住宅有僭建物。明报报道，梁振英位于山顶贝路道四号的住宅被发现有一个大约100尺的三边密封玻璃棚。报道引述后任特首白日回复，指梁振英承认将原本的木花棚改建，并没有入职申请，认为事件是属于无心之失，无以为例，并且已经在昨日将僭建物拆除。后任特首办又说，梁振英只是曾经在通道上加建玻璃盖，并不是密封，形容为简单结构，表示梁振英相信家中并没有僭建物，否则不会在那个玻璃棚之前多次接受媒体的。内地维权艺术家艾薇薇的法律顾问维权律师刘晓远被当局限制人身自由两日之后，上午被迫离开北京返回老家江西。他透过微博说，星期二晚被北京当局限制自由，当局原本说昨日下午聆讯结束之后就会释放他，但是之后又说由于聆讯持续到晚上，要到第二日才会释放他，但是如果刘晓源选择离开北京就可以提前获释。刘晓源批评自己并不是案件的律师，亦都没有到场围观，仍然被当局逼走，显示内地人权的状况堪忧。艾薇薇指控北京地税局执法不公，案件闭门聆讯了大约8个小时，到深夜的11点的时候在朝阳区法院审结，法官押后宣判。代表艾薇薇的律师蒲士强批评聆讯不公平，感到愤怒。艾薇薇本人亦都被禁止出庭，要由妻子代为出庭。俄罗斯两名大学教授被控向中国泄露核机密资料，法院裁定两人罪名成立，分别判监12年和12年零6个月。两名被告是圣彼得堡一间大学的教授，军方指两人在2009年到中国向中方的军事情报人员提供俄罗斯新一代核弹系统的机密资料，换取报酬。两人在前年被捕，并且否认控罪。美国联储局一连两日议息之后，决定维持利率不变，重新维持超低利率去到至少2014年年底，又宣布将沽短债买长债的扭曲操作延长到年底，买入剩低年期6到30年的中长期美国国库券，并且沽出相同规模的3年或者以下短债。市场估计将可以增加操作规模2670亿美元。至于市场关注的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联储局就未有推出，不过主席伯南克就说，有需要的时候联储局会有足够工具支持经济和劳工市场。伯南克又在记者会说，欧债问题是拖慢美国经济的其中一个因素，他期望欧洲能够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稳定情况。联储局会同欧洲领袖保持紧密沟通，并且已经着手准备保护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免受欧洲情况恶化的影响。部分投资者对未有推出新一轮的量化措施感到失望，纽约股市反复，道指收报12824点，跌12点，纳指收报2930点，升5.91点，标普500指数收报1355点，跌2点。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埋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会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首先跟进翻先，咁啊，早前屯门公路出翻荃湾方向，近虹桥嗰个冧树咧，仍然未清理好噶。中慢线仍然要暂时封闭，龙尾排翻后边嘅洪水桥啊。咁提提大家啦，如果驾驶人士咧想喺元朗出翻九龙咧，可以考虑改行呢个青山公路啦，又或者呢个大榄隧道噶。塞紧车各位系点啊？尽量忍让啦，唔该吓。好，睇翻出边港岛区先。港岛告示打到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信和广场，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几远，中山纪念公园，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睇到车龙，现时去到爱民村，是临近呢个七一新政府开锣，哇，真係好多古灵精怪嘢㗎，呢一边又话要打尖审议，嗰一边又话丁权唔系50年不变，呢啲咪老夫子嘅著名标题咯，耐人寻味啊！系啦，老夫子啊诞生50周年啦，仲有好多标题啱用噶，好似有不足之下啊，恶有恶报啊，各有千秋啊，自讨苦吃。仲有一个最多嘅无题啊，另外九龙居嘅加士居道过去咧，见到啦，龙尾排翻到呢个骏发花园噶，仲有加士居道向油麻地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去龙尾咧就排翻到呢个马坑涌道啊，仲有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排翻到欣怡花园嘅新界区两边私隧出九龙现时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到小沥源噶，仍有大埔公路向大围仍然枕住喺沙田马场噶。好，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上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间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线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契喺手。 去揾 UA 置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契，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喂喂，唔想又埋嬲咗你，约依数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㗎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飲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係 123 门市登记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好打得嘅林郑月娥咧，就亲自出马，佢就话拆烂你嘅西座噶啦，而家就话俾你打烂是第一件，喂福禄寿一定系3件摆咁样咩？ 系咯， 有冇坚拿摆2件噶？而家就真系掟烂咗福禄寿其中一件，就话俾你听咧，咁就叫保育咗啦，保存咗啦。老实讲，我系赞成唔拆噶，我赞成下边仲骨灰庵添。 大班郑经汉、林毓华开咗麦啦，想听？仲未买机？ 快啲去 Circle K 快同美、张无忌、中原电器、Ideal Radio、科信电脑、Linky Tanky 人气电器店、Panasonic、Sogo Panasonic 陈列室，以超底价180蚊购买原价280蚊嘅 DB348 数码收音机啦！快啲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要有 MR 呢个标志，一啲都唔容易。MR 呢个标志代表世界级大型体育盛事，香港马拉松、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世界女排大奖赛、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场场都咁紧张，项项都咁精彩刺激。MR 只会颁俾香港举办嘅国际体坛盛事。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mefans.org.hk。 我唔觉得司长头衔至散，唔希望议员用一种阴谋论话削权。 有信心唔一定会赢，但冇信心一定会输。相信自己胜任先至申请嘅。 佢 佢个权仲犀利过武则天， 咁点忍啊？ 要俾政府好清晰我哋族群嗰个团结力量。 我唔想因为我嘅关系影响顾之会公信力，我觉得应该咧请辞。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几份报章都是就住立法会被要求优先处理架构重组法案。咁文汇报就认为这个要求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个立法会如期在7月1号之前完成政府架构重组，包括通过财委会审议和大会的决议，令新一届政府能够尽快落实各项政策，是急市民所急。优先处理架构组织的决议案合情合理合法。反对派议员刻意拉布，令立法会积压工作，先至导致到架构重组审议时间紧迫的主因。反对派议员故意刁难新政府，阻碍架构重组，毫无建设性，只会引起民意更大反弹。 至于经济日报就话，公众对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攻防战已经感到厌倦，尤其双方都缺乏诚意。一方面，港府同后任特首梁振英仍然未为要多花公帑重组架构提出有力理据；另一方面，泛民的态度亦都非常明显，就是为左而左。即使梁振英能够拿出几多嘅理据，泛民都只会继续拉布。无使新政府架构冇办法喺7月1号之前落实，借此向梁振英施下马威。平情而论，部分市民对政府硬闯是有不满，但是泛民为反对而反对，大玩政治show更加是惹起民怨。双方在市民眼前，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没完没了地浪费社会资源，建制泛民都只能够是输家。 不过苹果部的评论就反驳了上述的论点。他说，为了保住后任特首梁振英的面子，为了让一个问题多多、臃肿不堪的政府新架构顺利过关，梁营中人以至到整个建制派真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了。在昨日，横蛮霸道的特区政府和建制派终于按耐不住，不惜打矛波、出矛招，扭曲正常的议事程序，让重组政府的决议案打尖，以造成既成事实，再迫使立法会财委会尽快通过拨款，让梁振英能够在7月1号体面上台。苹果认为，梁振英、建制派政团和立法会主席曾玉成为求通过架构重组而不择手段的做法，不但只是全不合理，不但只严重损害行政立法机关的合作互信基础，更加令立法机关形同政府的附庸，长远来讲将会削弱立法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苹果说，立法会作为特区的立法机关，守法依法是最基本的要求，遵守确当程序是最根本的原则。现在立法会主席和建制派议员带头破坏议会的议事规章制度，带头破坏守法精神，这个不单止损害议会形象，更加令市民怀疑立法程序是否公平公正。立法会主席曾玉成上次滥用权力剪报，随意缩短议员的辩论程序和时间，已经对立法会造成损害。想不到今次他变本加厉，为了逢迎讨好新特首而扭曲立法程序，矮化立法会，损害议会的尊严。好像这样的人其实不是什么主席，而是立法会的罪人。 好像接力赛这样，这个棒交出，下面没有个棒来接，怎么办呢？接棒的就梁振英，光棍司令一个人，光棍司令害苦的我们香港市民。 不知所谓，比而不伦，我都经常比而不伦的，但都没有这个王国兴比而不伦。很简单的，三司十二局十五个人，那名呢玩接力十五个人一队。你呢就走去一加多四个落去十九个，咁梗係有四个接唔到棒啦。喂，呢啲叫比而不伦，你不知所谓。不过多谢佢帮阿梁振英改咗个名，唔係我改㗎，有乜嘢唔好赖我。呢、這个名呢就係佢哋建制派、梁振英嘅最大支持者、嗰、那个工联 会佢哋嘅打手王国兴帮佢改嘅。咁以后呢就叫光棍梁。咁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阿张生嘅，你系咪想讲下雨水河咧？ 大班啊， 早晨， 你好啊， 系 早晨。 即系我又唔想执你口水尾嘅，因为咧你讲嗰啲嘢全部都系我想讲嘅。 我唔系英雄所见略同啫，同埋我讲啲系道理。 你冇讲到啲嘢嘅， 系 你冇讲。 你补充，补充。 你琴日访问阿何俊仁，你话俾佢听啊，有个内奸，话就系冯伟光。但系你点解唔话明佢有个汉奸刘慧卿咧？阿刘慧卿帮紧阿你嗰个光棍去配合佢去通过个财委会嘅拨款嚟，去等佢可以上马。呢个系根本系好可耻嘅。你作为一个民主党嘅副主席，你按正常程序去做，反而冇问题。但系你特登去缩短议员发言时间，你去做到令到佢可以配合佢去上马，呢个系根本就系匪夷所思嘅。 嗱嗱，不过讲翻句公道说话啦。嗱，其实缩短咗由五分钟至三分钟，我梗系觉得个姿态上面唔好嘅。其实你讲完之后咧，你再排队再讲翻嘅。 可以循环 都不停可以讲噶，不停可以讲噶 系。 不以前咧，我哋就可以讲五分钟。如果你再有嘢讲咧，轮到你就再排个队，又再讲五分钟。而家佢就将到三分钟，你再排队再讲三分钟。但我都唔系帮佢，即系我即系话讲公道，因为我一定要纠正啲资料。但系问题就我唔中意嗰种姿态啫。但系同埋仲有一样嘢。仲有一样嘢，而家未通过吧？咁我哋都唔使咁快话佢嘅，咁睇下俾唔俾气郁未到噶。你要耐心啲咁多，因为黄毓民咧就有1200条，系咪有好似？因为几多条？120条修订嘅。咁你睇下佢俾唔俾佢嗱？呢个就对阿刘慧卿一个考验嚟嘅。嗱，咁我哋就放长双眼少少得噶啦，好唔好啊？ 咁但系你要讲埋就系话，我哋其实就话嚟紧来届你要记录在案，就话曾玉成继剪报之后。再而家佢咁样去俾佢打 玩完㗎啦。 我哋系咪应该将曾玉成要提出个不信任动议，同埋就话如果佢嚟緊九月再选嘅时候，佢呢个主席根本已经可以话听系绝对唔称职㗎啦嘛。 有啊，詹培忠曾经嘅经理去会提出呢、這个吓指责啦。 其实曾玉成呢就左右不是人，猪八戒照镜啊，里外不是人。其实佢根本就应该揸正嚟做呢，仲可以啊，好似啊范徐丽泰咁。啊！临走嗰时咧，都戴个光环，不过当然咧，光环而家冇咗啦。我哋永远讲日久见人心嘅，但系咧，曾玉成就太早咧露出狐狸尾巴咯。 嗯， 系啊，即系其实剪报嗰样嘢，其实佢自编， 唔使讲噶啦，都系个立法会咧已经冇晒嗰个制度噶啦，中意点就点噶啦，即系我都话，即系阿曾玉成就买就戏院卖飞嗰条友。啊！即系佢咧，就总之人哋大声夹恶咧，佢就唔理佢有冇打尖照俾飞佢，咁咪唔啱咯。咁咪就咁简单咯。 就解散立法会啦，唔好再 整 立法会啦。 解散立法会呢个好意思嚟嘅，我多谢你啊。 系嗱，我哋网上都有朋友讲啊 ，CP 梁嘅话咧，接二连三嘅霸王硬上弓咧，香港核心价值咧，迟早都被玩完嘅。 咁有个听众就问嘅，喺网上面问，你话咁究竟梁振英有冇讲过佢冇串剑咧？咁啊林毓华点讲啊？ 有佢竞选时 安排咗专业人士去佢大宅检视过，发现全部冇违规嘅建筑。 嗯， 嗱咁呢个就啊就咁简单嘅。江俊亮咧今日咧就俾呢个明报出卖咗。因为明报咧同佢冚得一时，唔冚得一世，因为自己火烧后栏，啊，自己公信力受到质疑，咁所以咧就攞阿梁振英嚟开刀，啊，咁希望挽回翻啲咁多公信力，咁我哋而家就揾紧佢哋嘅总编辑或者执行总编辑，阿张建波同埋阿刘俊涛嘅。但到而家都当然未起身啦，做报馆应该搬嚟讲咧， 收工好嘢噶， 就好晏起身嘅。嗱，咁一句讲晒，唉。而家香港地咧，我哋最紧要都唔好理乜嘢，唔好混淆视听。最紧要你需唔需要保护我哋核心价值？核心价值就法治、自由、人权，仲有一样嘢就是我哋一个好嘅制度。个制度要保存乜？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小朋友胃口不佳有冇咩特别原因嘅咧？ 常见 啊，先天比较弱， 肌饱唔均衡咧，系引起营养失调一个原因嚟。坊间有种叫山楂病。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昼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惠源堂特约赞助播出。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涵、林毓华。 电话旁边有位排紧队嘅听众，绝对唔系打尖嘅何生。 何生你好， 系早晨你好， 你好何生你好，系点啊？你想讲咩？ 我话今次都算剪到嘅一种嘢嚟嘅，都系。应该是上次他剪报那时候已经有个时间表了，去到哪个日子呢不得的话就会出了这一支，其实都 OK 的。没 事的，做得一次做得一次污糟的，即是一次污两次位也没所谓的。 其实那时候他们拉布那时候都叫你们说截了这件事去咯、即是你现在押后跟住你咪即系五四十成稿提前出嚟都得噶，嗰阵佢哋唔冇咁样做嘅啫嘛，冇听佢哋话，喂、啊，咪临尾先做啦。你依家话咪又唔中意啦。如果嗰阵佢听佢话咧，五四十成稿一早都咁样抌出嚟咧，就冇事，大家开心啦。但系而家佢唔中意嘛，抽后脚 系嘛，抽后脚，系 抌出嚟就唔开心啦。 好嘢，何生话抽后脚啊，多谢电话吓、我哋仍然有人排紧队嘅，就阿张生嘅电话旁边。阿张生你好， 大班啊！ 喂，点啊？喂， 你好嘛？ 好， 见你八年啦， 八年啊， 八年 几 年啊？ 八年啦， 阿华玉华，系大班， 系啊， 你好你好，系 你好， 八年， 我今日第一次同你打电话， 八年零咧，睇下先，八年零两个月啦， 系啦系啦系啦，冇见到好耐啦， 系啊，大家好， 喂，嗱，今日讲翻呢个立法会啊。呢、这个王国兴嘅正式系王国兴，以为自己攞埋啲口水味啊，不知所谓。我真系唔知道，我哋喺佢都唔知冇文化嘅。第一，立法会啊系三权分立噶嘛，你梁振英霸王硬上弓，喂，你当人哋咩啊？由呢个潮州怒汉都唔高兴。是吗？你睇下啦，你王国兴，你凭乜嘢为光棍乜乜乜乜喺度废话连篇？我话如果你哋选票，我哋工人啊，你睇真呢啲班人啊，系咪真系为工人啊？吓、呢、這个王国兴几年前吓， 阿张生就话咧，啲工人咧啊要睇清楚自己劳工代表 啊， 系咪真系为劳工谋福利噶？啱唔啱啊，张生？ 系、就是、啊，冇错啦， 睁大只眼睇嘢嘅，系嘛，系咁讲啦 吓。系啊，冇错啊。同时翻嚟，阿大巴讲埋一句， 好一句好啦，因为排紧队啊，摆飞后边好多人。 好啊，希望九月立法会，我哋醒一醒啊， 醒啲， 选民醒啲啊， 好心你醒啲啦，阿苏华斋啊，醒啲啦，你咁系嘛，好啊，多谢电话，阿主耶稣话醒啲啦咁。啊，而家电话旁边有位听众系何生嘅。 系嗱，你而家讲嗰度光棍娘啊，而家仲加多条冇皮柴啊！ 光棍佬遇着冇皮柴， 中啊！嗱，我话俾你听，冇呢个冇面皮嘅废柴，你佢 咁啊！唔好咁讲啊！唔好话人，唔好话废柴，我都唔敢讲你讲啊！真系 我讲噶嘛，梗系我讲。 你唔好累我啦，咁我俾你讲啊嘛，唔好话佢废柴，话冇皮柴好啦。 但我话俾你讲讲嘢啲比喻不良啊！琴日最佳嘅表现，我就系认为系詹培忠啊。 嗯， 佢讲出个核心出嚟。 佢讲乜啫？詹培忠讲嘢咧，詹培忠 大姑阿江棍佬唔认咁点啊？ 詹 哥嗰啲有乜嘢都唔认噶，佢话嗱，佢呢个佢而家佢自己。 喂，究竟我问你，老贺阿詹培忠，你认为佢讲得正，佢讲咗乜嘢先得嘅？ 佢就话讲佢而家佢琴日讲啊，你如果你有睇，就话咧，而家你同佢提议咗出嚟呢个问题咧，就话而家就审核呢个问题啊嘛，即系佢话而家如果你第日你做过咗出嚟之后咧，第日高老两冇话我叫你去做噶嘛，而家佢叫阿曾 高老两系詹培忠。 系喺度乱噏嘅啫，你唔好帮呢啲人抹啊，即系涂脂抹粉啊，系人有啲咁多常识都知道，系啊高佬两啊光棍两，唔好叫高佬啦，光棍两逼啊曾玉成做噶啦，咁 逼佢做 啊 系 啦，咁啊系咯，即系佢同意，点会唔同意啊？唔同意点会逼人做啫？即系你喺度排紧队， 你哋话逼佢啫嘛，高佬两冇出边话，第日真系嚟计嘅时候佢认噶嘛？ 你估啊？而家曾玉成仲上当咩？佢讲过乜嘢录晒音噶，你唔使担心。 咁我最好嘅事啊，就系阿长毛执咗张卡片啊，琴日佢即系俾阿长毛讲好多样嘢，我睇佢眼神咧，即系有啲歉意啊，即系好，琴日佢表现真系好好啊，曾玉成啊，即系佢冇窒住阿长毛任佢讲， 系咯，所以 咁啊，詹培忠咪上身啦，我觉得佢都做得唔好，觉得佢 忠就喺度啫，其实讲反话嘅 ，OK， 唔好信佢啦，詹培忠梗系帮呢个建制噶啦，你真系当佢 系佢支持呢个重组架构， 你真系当佢会讲人话咩？唔会噶。 我仲有一样嘢讲埋呢样嘢先啦。 有时认清楚啊，石坚就石坚，黄飞鸿就黄飞鸿，唔可以话石坚系好人噶，记住啊 ，OK。 系，但系我讲多句， 一句好啦，又排紧队啊，唔买飞俾你噶。 我讲多句得唔得？ 得，讲两句都得，两句都得 嚟计啦。唔系讲排队睇医生啊，你要预着个医生沉气啲啊，就同个病人医得耐啲，慢慢检查个病况啊。出边嗰啲打针又话我自己边度痛边度痛嗰啲，闹个医生我要打针啊，咁应该点做啊？系咪一啲排队个医生长气啲，慢慢审查你嗰个案情，你嗰个又话自己乜嘢自己乜嘢，就要睇先，跟住打针就话因为你睇得耐个医生， 咁样系咯，冇啦，但系唔医佢咯。嘿，唔讲完啦，啊，电话旁边咧就系威廷仲 李生嘅系， 啊李生， 早晨啦，大班， 系你好。 剪报嘅时候咧，我已经建议话执咗个立法会去啦，同埋小花都讲啦，执咗佢算数啦。学我哋人大搞个港大，冇上议院下议院，一个搞掂，一铺个举手机器系嘛？喂，头先你话帮下边个起名咧？我不如叫阿 CY 做梁师奶。 嗯， 佢讲咁多咁 唔好，唔系喂晒啲嘢，喂唔好侮辱啲师奶啊啊！光棍就光棍啦，你侮辱啲师奶啊你！ 唔系，佢最中意讲埋仔嘢氹师奶啊嘛！ 我咪唔好，总之唔好侮辱啲师奶啦吓。 咁咪叫 CY 叫梁师奶啦，于 系。多谢电话，光棍就光棍噶啦，光棍遇着冇皮柴。嗱，琴日林郑月娥咧喺立法会咧俾阿达仔质佢咧话。利益输送咧，九仓佢就解话 佢话冇啊， 啊冇啊， 佢话唔系啊， 好公道啊。跟住话嗰四十几万尺新起嘅楼面咧，又要搞码头设施，又要搞停车场，又要搞呢搞路。喂，而家唔系码头嚟嘅咩？ 喂，我寻日先至泊车个海运码头， 偷换概念。我话俾一样嘢，好过瘾一样嘢，可能咧就嗰条数咧，以后将码头嗰啲设施啊、海关之如此类嗰啲嘢咧，加埋个停车场咧，摆入新建个面积嗰度。 嗯。 咁旧嗰啲呢又做返商场。所以吹水鹅呢噏得出就噏㗎啦。嗱话俾你听啦，琴日达仔都有讲，咁以前个屋宇以前嗰个地政处处长呢阿刘丽超呢就话咗呢要攞出嚟招标，咁係最公道嘅。嗱咁刘丽超呢今日呢就喺信报发表咗篇文章，佢就有少少顿呢啊古物咨询委员会尤其是主席呢阿陈志思咧 委屈啊， 就委屈嘅，不过嗰度可以不理。其实佢系借意嘅，因为点解佢指出一样嘢好紧要嘅？嗱，阿辉哥啊，我哋监制啊，邓景辉咧要跟进。 嗯， 佢话咩咧？仲有一单嘢，嗱，刘丽超咁写嘅，比政府山计划规模更大，需要有关法定咨询委员会咧通过，对保育香港自然环境影响咧就更加深远。 嗯， 又具高度争议性嘅。公私营界别合作自然保育试验计划正在呢暗度陈仓，呢句我加落嘅静鸡鸡又匆匆地推展啊，即係咩呢係边度呢啊，大家关心啦呢、這个、 嗯、 就大埔八仙岭郊野公园里面嘅沙罗洞，所谓一个自然保育计划。沙罗洞自从几十年前原村民或者因为谋生又或者因为土地被收购咁啊，陆续搬走咗，原来嘅自然生态就变得更加多姿多彩，因为啲人搬走晒啊。但系拥有沙罗洞部分私人土地嘅发展商咧，喺过去十几年，甚至乎比十几年更加长咧嘅时间咧，都未曾放弃申请进行唔同形式同埋规模嘅地产项目。 好彩嗱，刘丽超咁讲啊，城规会就守住个龙门，沙罗洞咧呢一笪呢一块啊，自然回保啊，先可以保存到今日。发展将最新呈交俾政府嘅发展建议咧，就放弃以往兴建住宅嘅模式，即系本来嘅发展商咧就想起豪宅嘅，咁啊打起张咩旗咧？嗱，就拿起呢个自然保育嘅旗帜，即系攞住自然保育嘅神猪牌啦。 嗯， 就喺沙罗洞区里面成立一个所谓自然保护区，并且发展商啊承诺啊出钱俾独立嘅环保团体负责生态区内嘅保育工作。不过冇免费午餐嘅哥哥仔，同时咧就建议兴建四座， 嗯， 四座为数一共六万个嘅骨灰庵位， 嗯， 以及咧要求政府啊，仲要啊直接额外批地俾佢。嗱，发展商就住有间计划咧，本来就准备啊咗环评报告嘅，亦都获得环保署同意，跟足法律程序，邀请公众提出意见。但系而家净系俾公众短短四个礼拜时间咧，去消化内容咁复杂，同埋咁多技术性嘅资料咧，长达成千页嘅环评报告咧，啊，就其实咧就急就章嘅。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立法会早上复会，继续讨论是否优先处理政府架构重组决议案。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光华在一个电台节目上面说，事件没有破坏行政立法的关系，他不同意外界说政府是打尖，因为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早在上个月的四号宣布政府架构重组的时候，并且已经预告将会在昨日的立法会大会上面讨论。而建议过去已经分别在13个委员会经过100个钟头的讨论，而令到今次事件的出现是因为有议员拉布所导致。不过公民党的吴凯仪就认为不能够因为时间仓促而草草通过。他说，政府架构重组增加副局长影响政府权力架构，自由聘任政治助理的方式亦都容易造成腐败，强调需要时间审议有关的议题。金管局回应美国联储局延长扭曲操作到今年年底的决定，表示措施对资产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影响有待观察。金管局说，本港的存款和贷款利率除了受到美国利息影响，亦都受到本身的供求因素影响。由于现时银行的贷存比率仍然维持在高水平，公众不应该假设香港的存贷利率会跟随美国的持续低企。又提到本港先前亦都曾经在美国利息未有调升的情况下，港息自行上升。财经方面，港股开市的最新是跌紧32点，报19486点，国企指数是跌紧5点，是报9815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埋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会有骤雨。而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眨眼去到早上嘅9:32啊，今晚呢分钟啊，继续又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望翻港岛，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嘅。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方向排翻嚟怡东酒店。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咧，龙尾就马会大楼落湾仔，唔错嘅话呢分钟啊，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吓。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噶。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见到龙尾啦，现时去到爱民村噶，系啦，最近嗰啲政坛不稳定啊，局势啊未明朗，真系要自求多福啦。咧 ，iPhone 啊，琴日公布啦吓，都分分钟好运嘅，抽到四手都唔顶噶吓，唔识玩股票呢样嘢咩？诶，今晚又有金多宝啦，一个唔贵中咗头奖啊，哇，即刻去阿鲁阿图塔啦世界，系啊，远离啲是非地啦吓。好啦，好睇睇呢个九龙区加士居道过海又点咧？呢边都叹世界噶，塞一阵啦吓。龙尾又进发花园噶，咁另外启德隧 隧道过去咧，排翻去新柳街。另外东隧过香港咧，呢分钟去到汇景花园噶吓。咁啊，新界区狮隧同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呢分钟都回复翻正常噶。好啦，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约依数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六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执子之手嘅前一刻，你系咪有啲嘢仲未同佢讲咧？快啲录低你嘅真情独白，连埋你嘅姓名、电话、电邮至 theone@dbc.hk。最动人嘅爱的宣言，将会赢得总值超过100000蚊嘅结婚现金礼券，巨型电子屏幕为你全程达意。你仲会被邀请出席7月2日下昼2点喺尖沙咀 theone 举行嘅 theone 婚礼天阶 Dear Crossover Noel G 婚纱巡礼。theone 爱的宣言，讲得出，做得到。详情请浏览分分钟需要美节目 Facebook 查询热线22971837。 每个月多几百蚊帮补下都几好、啊。 是啊，劳工处鼓励就业交通津贴计划，接受在职人士申请过去6到12个月的津贴，只要合资格，全职和兼职人士都申请得的。而且津贴的入息和资产限额都已经全面调高了。 交通津贴鼓励就业，查询热线2717-1771。 我唔觉得司长头衔至散，唔希望议员用一种阴谋论话削权。 有信心唔一定会赢，但冇信心一定会输。相信自己胜任先要申请嘅。 佢个权仲犀利过武则天，咁点忍啊？ 要俾政府好清晰我哋族群嗰个团结力量。 我唔想因为我嘅关系影响故知会公信力，我觉得应该咧请辞。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涵、林毓华。 9:36， 咁啊，电话旁边咧就呢个养和重建关注组啊，佢哋嘅发言人阿何业初嘅阿何生咧啊，就系跑马地街坊。啊，咁咧就就住养和申请重建咧，啊，就觉得咧会令到而家已经啊，你问我咧，其实我好怕跑马地嘅，因为入咗去咧有排出唔到翻嚟嘅。 睇你咩终点嘅啫， 即系难听讲系死路一条嚟嘅，因为就系得一条路，你兜个大圈嘅， 系啊， 因为你兜上山顶 啊。 啊，如果唔系咧，你就唔使谂噶啦。咁啊，何业初咧就啊有好多意见嘅，咁既然啊。何业初有意见，咁我哋一定要处理嘅。咁而家电话旁边咧，亦都揾咗当区咧，即系立法会议员，即系港岛区嘅立法会议员戴错嘢嘅啊，陈淑 戴错嘢夫人 啊。咁啊，两位早晨 啊 啊，你叫我可伯得啦。 你又想转型阿伯？而家点解啲人咁中意认老？ 后生仔你啊，你系 即系似老卖老。喂，你讲下你嗱，咪简简单单，其实唔使点讲噶啦。不如我只系话俾我即系附和你嘅啫。你就觉得养和咧，而家其实养和咧就入去养和都好麻烦嘅，要兜个大圈噶嘛，兜山村道嗰度再兜翻入去先得噶嘛。你如果就咁转又唔得噶嘛。咁养和出嚟咧又塞死噶嘛，因为嗰度佢出嚟咧，一系转左一系转右都死噶啦。 小路出大路啊！ 而家养和又好生意啦。嗱，养和咁多年喺跑马地都相安无事嘅。老实讲，大家你嗱。即系又要公道讲，你搬去跑马地嗰时候，养和已经喺度噶啦，系嘛？ 啱啊，啱啊，同埋大家都系相安无事噶啦。 即系大家都知道， 就算佢重建咗一次都好，起到16层都好啦，我哋都系相安无事。因为点解咧？唔会塞车，唔会成，当然啦。而家佢，但系佢再加建到而家嗰个38层嗰度咧，我哋居民已经开始感觉到一个交通上个压力。 我唔知，我唔知， 我哋亦都系冇得去反对，因为佢系绕过城规会啊，因为佢个用地系 GIC 系政府用地，佢就绕过咗啊区议会，直接喺城规会嗰度批噶。 嗱，咁我而家话俾你听一样嘢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入养和啦吓。 养和入面你唔单止出面塞车，入面都塞 lift 噶，话俾你。 我一定添啦，所以点解我哋喺2010年养和同埋规划处做一个叫居民嗰个说明会入面，我自己本人都同规划处嗰度投诉，喺养和嗰度投诉就话养和入面就塞人，外面就塞车，因为我自己都有亲人喺养和，啱啱嗰阵时喺嗰度住。我最多一次塞 lift 啊，塞咗8分钟。 喂，你8分钟就 18分钟有啊？ 喂，你好耐冇去啦。嗱，讲翻养和先啦，公道讲啊，又讲下公道话啦，我哋一定要。嗱，即系你跑马地啲居民，当你搬入去跑马地住嘅时候，养和已经存在噶啦嘛。即系等于，咪不过讲埋先啦，即系等于青衣岛、 嗯， 大家都知道你搬去青衣嗰时咧，已经见到有啲油库喺度噶嘛。咁你唔可以搬入去之后就叫人拆嗰啲油库噶嘛？即系我真系我立场就咁啦。 但系旧时有启德嘅机场一样噶 嘛？养和嘅问题系咩咧？系生意太好啊！唔系重唔重建问题，而家已经塞车噶啦，再加建埋生意只会更加好啊，更加塞嘅啫。嗱、 嗯， 咁有咩解决办法咧？嗱，咁大家同意你系塞车呢个唔使讲噶，呢个客观嘅事实嚟噶。所以阿老可啊可伯，你唔使讲多啦。问下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啦。嗱，咁你啊作为当区嘅立法会议员，你今次唔好带错嘢啦。你记住，你系港岛区立法会议员，跑马地咧就系你当区嘅，即系所谓 constituency 啊，你嘅选区内。 系 咁啊，何生就系讲咗两样嘢，一因为 GIC 用地就唔需要城规会同埋区议会咨询啊或者批准嘅，咁你同唔同意啊呢样嘢？ 攞个意头嗰啲而家都青青地嘅，都会行下即係兜下区议会嘅，不过冇乜力囉，立法会都唔使嚟啦，即係冇乜机会反对。 咁佢哋有啲咩可以做啦？而家你阿可伯呀同埋你嗰啲跑马地嗰啲街坊呢就好怒气又好急，咁你有咩可以帮到佢哋呢？有咩 advice 俾佢哋呢？即係有咩建议俾佢哋去表达佢哋嘅意见同埋关注，令到政府呢喺发展嗰方面呢睇清楚啲交通评估先呢？ 其实交通评估咧，呢啲即系好，我哋都经历过嘅。如果大家仲记得咧，合和二期啦，以前本来叫 Mega Tower 嘅， 我有份噶，你嗰时未做，你有冇做啊？我同你一齐嘅，好似系嘛？你未做噶， 都系有两款啦，因为佢有前后啊嘛，即系最啱啱前年到就系第二轮再 up 啦，咁而家就揿到55层。咁但系大家即系如果喺港岛区活动嘅朋友一听到都知道，即系坚尼地道点可能可以即系支援得到1000间房嘅酒店啦，迟啲就会1000间房由2000间减到1000间，但系大家都可以谂一谂。咁但系嗰个交通影响评估一样可以过嘅，即系嗰个令到我嗰阵时我都好似啱啱做议员啊，定系未做立法会议员添？ 你未做噶，未做噶。嗰阵时我 经过嗰一役之后咧，我自己真系觉得咧，攞去运输署批呢一个交通影响评估报告，话批唔到嘅。 嗰阵时咧，嗰阵时就阿李柱明、余若明，我同埋阿陈婉娴就比较即系喺嗰个委员会度嘅。 嗰、那個 投訴 嗰個，我記得，你哋嗰陣時第一輪嘅嗰、那個係佢嗰陣時仲係 L 型嘅，咁嗰陣時係講緊2000间房噶嘛，後屘就大概應該係2008年嘅11月嘅時候咧，當時林鄭月娥局長就去到， 又係吹水王，唉陰公，逢一吹水王搞親乜都大鑊嘅， 係啦，就變咗做1000间房。 喂，咁而家咁點搞？咁養和點搞？問你 養和咧，我諗而家即係起咗嗰個咧，塞嗰啲啊塞人咧，嗰個現時嗰個狀況咧，我哋真係覺得已經冇得變。但係我最唔明白嘅係點解政府都即係點可能個 TIA 係可以批得到？即係佢而家建議嘅重建咯，因為建議嘅重建咧係講緊幾十層，又係好似而家咁上下新嗰棟，即係嗰棟巨無霸， 即係加多棟咯，加多棟咯。我想問。老可啊，你哋有冇去到立法会嗰个申诉小组投诉？ 去咗啦，阿陈淑庄议员都同我哋见过啦。 咁啊，有冇 拿 到案 噶？ 其实阿陈淑庄啊， 案咧， 拿 到案开始嗰阵时， 我哋一定会开， 已经系揿到去12层噶啦。只不过一样嘢就话佢养和就去做一个 JR 之后咧，佢就私底下就同佢和解。但系呢个和解咧，我哋就已经感觉到系咩咧？是先上车就后补票，佢系冇做咨询之下咧，系做一个和解嘅。 咁点解你哋唔去追啊？ 嗰个系有啲奇怪嘅，因为嗰一步骤咧，因为嗰阵时我哋都写个信去规划处，因为大家都知咧，城规会个秘书处咧就系规划处嚟嘅。咁但系你又要精神分裂啦，因为规划处咧又要代表阿秘书，又要代表城规会咧走去同养和讲数。咁啊，本来咧人哋咧就好地地嘅，就十即系本来就加咗个高限啦，就十二层。点知咧讲到翻嚟咧变咗廿几层。要拆为两栋，咁啊，但系做咨询嘅时候咧，又唔系同人哋用港电数嗰个方案攞出嚟，又走去再剁人哋啲，咁啊，所以咧而家连养和自己都反对。 咁啊，老可啊，老可啊，你哋有冇嗱？第一，你去咗立法会投诉啦，咁申诉嗰度啊，正话都听到啊陈淑庄讲就会立案噶啦。 系 当年呢、這个嗱，我嘅经验啦，当年 Mega Tower 都系咁样样立案咧，收尾就即系。有一个改善方案出嚟啦，咁呢个第一就静观其变啦。第二样嘢我想问下你有冇你哋有冇考虑司法复核嘅？你哋有？ 我哋有考虑司法复核，但系而家你知道啦，住跑马地嘅居民就好可怜嘅，因为点解咧？嗱， 哇，有钱佬嚟嘅大佬， 穷又唔算穷，喺香港就最恶两种人，一种就即系最富有嘅大财团嗰啲，一种咧就系咩咧？可以攞公援住公屋嗰扎，咁我哋而家呢扎人咧。如果真系要做司法复核咧， 喂有噶，你睇下呢，你睇街市嗰度啊， 筹款啦。 喂，你第一筹款人，喂大佬跑马地，个个都有啲银噶，即系唔系好你啊客气啫。喂，每户啊捐1000蚊都好多钱噶。 系啊，我哋都谂紧呢样嘢。 1000蚊，喂1000蚊都唔俾咧就 呢样嘢噶啦。喂，点解咧？而家就话最离谱就系因为佢个 TIA 嗰度去 唔系司法复核咯。 城规会个主席周达明都质疑佢，喂，你点解可以 accept 咁样样咧？ 喂，咁唔使阿罗可吧，咁唔使讲啦，司法复核啦，一人夹1000银啦，我帮你呼吁啦，所有住跑马地嘅人，如果担心养和医院重建落实咗之后咧，跑马地就塞死车噶啦。如果你每一户啊，嗱最低消费即系有钱就捐多啲啦，3000尺嗰啲啊过亿豪宅嗰啲就唔系捐多啲咯， 呢个两千啦， 俾个几百尺山村道嗰啲500尺单位咪捐1000咯，嗱咁你夹， 我就觉得起码我 夹夹埋埋都有冇1000万都有几百万啦，够打官司噶啦， 即系打唔打官司之前咧，我自己都觉得咧，起码攞咗个基本嘅法律 系咯，唔好喺度喺度散兵游勇咁，因为我话俾你啦，阿陈淑庄，我好明白跑马地嗰啲区噶啦，嗰啲中产区咧，好多叻人噶，好多专业人士噶， 真系好多叻人， 好多专业人士噶，咁样先弊家伙啊！ 将佢嗰个交通评估报告系一次又一次咁踢散。 但好啊，但我又话俾你有咩问题咧？个问题就咩咧？同啲穷区唔同嘅，你话嗰啲啊，即所谓穷嘅区咧，通常咧啲居民咧就好合群嘅。即係好团结。 好睦邻啊。 同埋第二样嘢呢亦都好用好愿意呢俾人带领一个运动嘅。但係跑马地咁多叻人又有唔同政治立场嘅人啊唔同利益嘅集团嘅人。喂个个都叻人呢塞埋一间房门呢我都替你辛苦啊老何一定有。 但係咁样。 超过20种意见。 咁多叻人你知唔知我哋跑马地试过一次开埠以嚟。喺环住养和侧边大游行，我哋原本都谂住系真系咁多咧，人冇人嚟嘅，点知咧有成400-500人出嚟，喺礼拜日父母携幼带埋狗仔都嚟同我哋游行。 喂，我有个提议啊， 养和起高楼。 嗱，我有个提议俾你哋啊，两位参考一下啦。嗱，不如咁啦，你哋会唔会考虑一样嘢？如果失败嘅话，呢、這个行动啊，会唔会考虑一样嘢？规定养和提供 shuttle bus。唔准私家车入养和啊！ 嗱，呢样嘢就要政府 call。 嗱，咁唔系啊，我做过噶， 评报告都话可以作到系点样样咧？啊，冇， 唔系，你唔好，喂，阿老何啊， 只可以经体育， 阿老何啊，老何啊，阿老何啊，你 有冇可能啊？ 你哋 啊，如果一样嘢就系，除非呢样有可能就咩，日日都系跑埋人。 阿老何啊，你哋啲人咧，嗱，我话俾你出现一个咩问题啊？唔好意思得罪你哋啊！你哋就成日咧太客观，成日谂埋人哋对方点样去对应招对招，或者对方可以做乜，唔需要你嘅。你而家争取紧啲个人嘅权益，啊居民嘅权益，你而家就可以要求一样嘢。如果将来失败嘅话，吓、啊、即系啊起就起硬噶啦。 我覺得你哋要爭取一樣嘢，起碼有個 trade off 咁樣同佢傾噶嘛。你哋咁多叻人都唔識 negotiation 嘅，唔識談判嘅，咁啊最終咪話嗱，所有養和不准汽車駛入，除咗醫生之外。 嗯 啊、除了紧急车辆之外， 香港嗰个名人有几个太太嘅，我就入咗入 咁 几房人， 咁咪坐巴士咯。 嗱， 个塞到巴士，你俾我讲埋先。 我都觉得好劲噶啦，阿老可仲可以抢到阿大班 嘅，我好鬼怕佢噶，我啊。 但系 有啲好 老实讲，即系你话即系医院嘅地方，你话真系净系准用 shuttle bus 咧？我觉得又未必话真 系。嗱，你哋就 系 听唔到我讲啊，大错！你带错耳啊！你今次唔系带错，带错嘢啊！你听唔到我讲啊！我话咧紧急车辆同埋医护人员，啲车就可以入去。咁你私家车 探 病 嗰 啲，好似话老可讲。啊！你几个老婆嗰啲咁啊，探一个病咧，又先有钱佬住噶嘛养和。喂，你住公立医院都冇人探你病。 啊！ 你有钱入得养和咧，一个病人起码有30个人去睇佢。 嗱、 啊，咁你就可以， 你 就可以禁咗啲私家车入去。嗱、啊，我觉得呢个系折冲办法，我唔系话最好啊。你记得啊，陈淑庄，我同你合作过啦。你记唔记得山顶？唔系山顶啊，呢个 Island School 啊。Island School 系 香呢个， 我哋大家 谂，我同你谂到你桥啦，咪净系做安排啲酒吧啦，系咪？即系有啲嘢要谂下个嗱，唔好学啊，阿老可啊，你唔好学阿光棍两啊，你要谂埋 Plan B 噶，有要有呢个预备方案噶，好唔好啊？ 其实我哋嗰阵时，你知唔知而家政府就两个口啦？嗱，我跑马地居民想要地铁嗰阵时咧。政府就话你哋呢个咧就休闲嘅区，我哋咧就唔可以打扰你。咁啊唔俾你喎，咁但係呢而家呢就塞一个全世界最高嘅医疗大楼喺呢度啦，就而家仲要增加到800张病床，人流会增加嗰陣时呢，佢就话你哋呢个区呢就负担得起。 嗯， 哇大佬而家真係呢个政府真係官字两个口。 唔使讲㗎啦，两个口你客气㗎啦，已经啦，好简单啫。嗱而家第一 出埋手嘅， 唔系啦， 而家 唔系啦，而家第一呢陈淑庄佢哋呢，你去咗立法会申诉部，咁继续由申诉部跟进啦。我哋都搵緊运输处嘅，佢就话听住我哋讲嘢㗎啦。 我都搵緊运输处。 唔系佢话听住我哋讲嘢㗎啦。 点解呢？嗱，我哋都约个运输。 阿老可啊，你俾我讲啦。阿老可啊。阿老可啊， 你有冇录音啊？咁啊， 阿老可啊，你俾我讲埋啊！我而家运输处听紧你讲嘢，听紧我哋讲嘢，佢听日可能会回应。如果佢回应咧，我就交个咪俾你，我费事讲啊，好唔好啊 ？OK， 啊，多谢你啊， 恭喜啊 ！OK， 拜拜，梗系搵埋你带错嘢添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你生活愉快吗？ 一个真正的杀人狂可以讲出真实。 我不会原谅啲逼我去打仗嘅人。 我不想自己是一个女人。 当你生活安逸，有没有想过哪些人处于忧患？乌干达的同病、战争的奴人、逃亡的索马里少女、沙漠之霸，还有难民、人民敌人、寻找片刻自由、我的罗兴亚、巴勒斯坦人在南方、默默震撼人心、追求自由的感人故事。第五届难民电影节6月20日到26日由麻地百老汇电影中心隆重上演，联合国难民署上片展由6月20日开始在中环街市同期展出。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22，其实冇做咗八年节目，即系八年啦。我哋系2004年5月1日封麦嘅，咁就俾商台炒鱿鱼。你咧就林毓华就跟住我走嘅啫，你都好似冇炒你嘅。不过预咗我唔做，你都唔做噶啦，佢都。 喂， 即系当时佢 一 要 一齐噶嘛， 佢个态度就系咁噶啦。你我唔做，你都唔做噶啦。就咁啊，问题就系话咧，嗱咁啊，阔别咗呢个所谓个咪啦，咪前生涯啦，就八年 嗱，仲有十日到就加多两个月， 嗯， 即系六月七月，唔系六月加多一个月啫， 嗯， 唔系加多两个月，五月六月啦， 嗯， 咁即系八年零两个月。喂，而家翻翻嚟做节目，哇！一系就我老咗，一系我咧就啊个人咧就和顺咗啲。而家啲听众打电话嚟唔俾你讲嘢嘅，大佬，以前就话我 cut 人咪。而家系啲听众打电话嚟 cut 我咪嘅，大佬，以后都恶翻啲啦，真系啊！有啲唔啱听就 cut 咪嘅，冇办法，因为如果唔系好大镬。第二个问题，我当年做立法会咧，曾经试过喺山顶咧，有班人咧，啲业主啊，就买咗啲哇，嗰啲豪宅好鬼靓喺山顶度，全海景， 嗯，但系苦主嚟嘅， 成六千万定五千万个单位，有一个咧就帮阿吴光正九仓咧买咗个单位，两个单位九千万。嗱， 嗯， 呢两班人咧，嗱，第一个讲第一个先啦，系同阿吴光正买咗个啊单位嗰个咧，就用咗九千万。 嗯， 收尾塌定就走嚟立法会门口咧， 嗯， 请愿。 嗯， 咁我啊入立法会开会，截住我就唔睬佢， 嗯， 我直行直过，因为我同佢讲咧，啊。喂，大佬唔使揾我啊，揾富贵党啦。 嗯嗯， 啊，你有钱九千万买楼， 嗯， 你一系揾富贵党， 一系律师啦， 一系揾律师啦，使乜揾我哋立法会议员啫？同埋我呢啲时间咧，我都要俾债我啲基层啲居民噶嘛。我九龙东嘅代表唔系山顶区啊。 系，但系你街坊 有啲报纸闹我啊，话我直行直过唔理人哋投诉，大佬我唔理，我系啱嘅，我点理啫？嗱，而家跑马地都系嘅，我觉得咧，我哋啲节目时间咧，我哋还声于民咧，我哋最紧要都系咧，为啲基层弱势社民发声嘅，嗯嗯，即系我哋当然又唔可以歧视嘅，有钱唔系有钱有罪咩？咁又唔系，都要攞个公义嘅，但我只可以俾啲 advice 你哋，嗱，嗯，一。咁你最好立法会申诉部投诉，等佢立不设立一个专案小组咯。咁而家大错嘢都话已经开咗啦， 嗯嗯。 第二，喂大佬啊，唔好谂法援嗰啲啊。喂，你穷人司法复核就话揾法援，即系当年我揾阿婆啊， 嗯， 啊即系 阿婆婆， 阿老婆婆我都出钱噶， 嗯， 所以人哋话要拉我咁解啊。喂，你住喺跑马地，一户人夹一千蚊，跑马地起码有一万户啩， 嗯， 啊。咁都一千万啦， 嗯， 就喺打官司啦，就请专业人士啦，仲有好多可能有好多难唐型嗰啲人就叫行埋一边， 嗯， 住喺跑马地一定有好多良型嘅人噶，咪叫搵阿光棍两讲咯， 系 嘛，咁使都唔好打翻嚟电台啦，觉得嗱，我唔系唔俾你打，你照打，听日如果运输署打嚟讲，我话交通部嗰啲，我哋都要知道公道， 系， 如果要讲个交通评估，我哋同佢讲，但你话要我哋去用我哋有限嘅资源，即系 DBC 大声台， 嗯， 有限嘅人力去处理呢啲咁嘅个案咧，我觉得情愿我哋处理下嗰啲啊辉哥啊。啊，即系嗰啲民生个案好啲啦，啱啊，辉哥吓，喂，辉哥，就系我讲嘢时，你可以开咪讲埋一份嘅，即系好似阿苏咁啊，嗱，试下而家好唔好啊？你开埋你个咪得唔得啊？阿辉哥就系，是，阿，啊，新闻王子邓景辉，就系，是，我哋呢个大声台啊，还声于民呢个节目 监制 啊，阿辉哥， 我幕后黑手啊， 啱唔啱啊？辉哥系咪啊？即系学阿苏啊，而家要阿苏中意主嘢，苏中意。得闲就搵个 cameraman 玩下咁啊！我哋同你有啲 沟通交流， 我哋玩革新噶嘛，咩桥都得噶， 要沟通嘅，要沟通噶啦。咁唔该你啦。 好 嗱，几单嘢你要跟嘅，有单就系嗰啲咩长命斜嗰啲啦，公屋嗰啲啦。 系啊， 系咪仲有单咩你跟紧噶？ 刘丽超嘛。 啊，仲有单， 仲有柏丽湾咧， 仲有单就系嗰个咩船厂嗰度， 系啊， 又要处理啦， 系啊， 俾啲地产商虾楼啫嘛。 嗯嗯， 咁仲有单嘢要跟噶。呢，這个 Burger King 用啲过期物料， 嗯， 喂，佢唔回应啊？ 唔系啊，我哋追紧佢啦， 继续追，仲有麦当劳， 系啊， 我哋搵埋 KFC。 佢呢个月即系话自己做咩啊？改善措施嗰啲，我哋跟啲， 唔系你要跟进噶， 系啊， 而家我哋 追住咬住佢唔放。 喂，咁咪大家唔会食噶啦？你 Burger King 一人唔出嚟澄清，你仲有冇用啲过期嘢嘅咧？你要出嚟澄清噶，你唔澄清，人唔敢去食噶，都唔使我叫啊，啱唔啱啊？咁麦当劳有冇用？ 身体重要啊， 麦当劳有冇用呢样嘢咧？ 我哋就系追紧呢几个 KFC 有冇 嘅快餐店咯。 咁大家乐大快活嗰啲有冇咧？喂，我一视同仁，因为我哋发现有单咁嘅嘢，就梗系要跟噶啦。啊啱啊， 个机构打晒电话俾佢哋。 得，继续跟啦。咁啊，等人知道我哋做紧嘢啊。 一于咁啊， 辉哥有咩事揾辉哥，唔好揾我啊。有咩事闹？点解跟咁耐啊？投诉咗咁耐都唔理啊？喂，揾邓景辉最好啦，邓景辉大家认得佢个样。啊！成日出镜叫新闻王子。